萬名新冠患者在醫院接受治療，其中3741人是重症患者。總統馬龍說，受到 Omicron 變種新冠病毒廣泛傳播影響，法國新冠感染率持續上升，對衛生系統造成影響，全民都有必要繼續保持警惕。天气方面，一股清劲的偏东气流正影响广东沿岸，预测本港地区部分时间有阳光，今晚大致多云，有一两阵雨，吹和缓至清劲的偏东风。展望未来一两日大致多云，星期六晚气温显著下降，星期日朝早寒冷，随即同农历新年假期仍然相当清凉。现在气温是19度，相对湿度80%。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4,442点，升200点，总成交金额307亿4000多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447点，升13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3,736点，升52点。部分活跃港股嘅造价，腾讯控股475蚊系升8.2，美团227.2升1.4，阿里巴巴118.2升1.4，恒生中国企业86.92升7.2，盈富基金24.58升1.8，友邦保险86.1升7.5，达利食品4.64跌1.3，快手87.6升4.7，中国平安63.6升1.85。外汇对港元的卖价，美元7.784，英镑10.527，瑞士法郎8.483，澳元5.576，加元6.173，新西兰元5.208，欧元8.801。每百日元对港元6.836，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1.238。日经平均指数报26,991点，跌139点。港金报17,170蚊，升80蚊。伦敦金每盎司买入1,848.41美元，卖出1,849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Toby 先同你讲架坏车啦，将军澳道入返去将军澳方向，近住中电变电站嘅慢线有坏车阻路，车龙排到东九龙政府合处对出。重复多次，就係将军澳道入返去将军澳方向，近住中电变电站嘅慢线有坏车，车龙排到东九龙政府合处对出。隧道方面，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近住管道入口一段车多，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爱民村，东区海底隧道的九龙入口排到游丽村，将军澳隧道的将军澳入口还有少少车龙排到去欣怡花园。路面情况在九龙方面，龙翔道去观塘龙尾虎山道桥底，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一段车多，龙尾果栏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排到去芜湖街。咁喺封路方面，深水埗嘅元洲街因为有强制检测，元洲街去美孚方向近住北河街嘅快线系需要封闭，经过要小心。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嘅位置有香港仔隧道入口去香港仔，将军澳宝林路马油塘去秀茂坪，青山公路华园村去九龙，同埋沙头角公路街景花园方向沙头角。最后，道路安全议会提醒你，揸车嘅时候咪攞住电话或者夹喺膊头，要专注驾驶，做个守法嘅驾驶者啊！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有快乐。Radio 2国剧周末影院呈现《跨过鸭绿江》，讲述中国人民志愿军抗美援朝的故事。 剧集以毛泽东为首的领导人宣布抗美援朝，保家卫国为背景，全景展现从最初决策到最后签订停战协议的整个过程。 国剧周末影院《跨过鸭绿江》，逢星期六日早上11点，港台电视31。 全城防疫，哒哒哒， 一个一个跟我哒哒。 新冠疫苗临床事件评估专家委员会共同召集人孔凡毅医生， 慢慢咧 Delta 可能就会被 Omicron 取代，因为 Omicron 佢嗰个传播性系更加高，咁佢嗰个呢一个咁样嘅即系所谓系优势咧，系慢慢就会取代咗 Delta。你睇翻 Omicron 变种病毒咧，其实就算打咗两剂咧，其实咧都会系大幅下跌嘅嗰个嘅即系中和抗体。咁所以一定係打第三劑，當你打第三劑咧，其實個保護力咧就會係升翻上一個好高嘅水平，咁亦都有足夠嘅水平啦，係保護嗰個嘅對付奧密克戎。 香港電台同你一齊全城抗疫。 國旗、國徽、國歌係國家嘅象徵同標誌，根據國家憲法，五星紅旗係我哋嘅國旗。五星之下有天安门，周围是谷水和齿轮，是我们的国徽。代表勇气和坚毅的《义勇军进行曲》是我们的国歌。国家的象征和标志属于十四亿中国人，属于你和我。国旗、国徽、国歌属于大家，一起尊重。 中文歌曲龙虎榜伴奏精选， 以胎形容作品嘅话，佢哋话今次系混血胎。 多么想跟他共下的，得到这世间的祝福，藏在这幽谷每块峭壁写满上， 即使喜欢他 一生。 两位首次合作，姜涛表明喜欢 R&B， 至于 Edgar 就好奇姜涛心情的一面会是怎样呢？最后故事是关于两个相爱但又不敢爱的人，他们以 R&B 诉说寂寞的一首作品。 I know, I know, I know， 终于跌进地牢，越满足越痛苦。 作曲 Edgar， 填词陈永谦，编曲 JMY Beats， 监制孙文。上晚两个星期上升三级，中文歌曲龙虎榜第十五位，姜涛 featuring Edgar， I know。 中文歌曲龙虎榜伴奏精选，逢星期六中午十二点至两点，黄天怡，中文歌曲龙虎榜。 梁继章、李丽蕊、 马小强， 风骚快活人。 喂，早晨早晨，风骚快活人开始咗啦！星期三啊，我系梁继章。 早晨，我系 Sarah 李丽蕊。 星期三三条烟， 边三条烟啊？ 陪你玩几惨？ 我唔惨、啊，好开心、啊。 你唔惨咩？ 唔惨，自己同自己猜猜啲包纸揼， 同几只乌鸦， 左手同右手猜包纸 揼乌鸦。今日咧好神心啊！ 系、啊，拎埋啲红纸翻嚟啊！ 同我哋讲下。 喂，我真系啊，因为我一早买咗啦呢红纸，我谂住写挥 春嘅。 系啊， 你 话 俾自己嘅谂住。 唔系，我谂住买翻嚟。 佢咩啊？琴日讲啊，任点任写啊嘛，即系大家想写啲乜嘢就写啦，英俊潇洒啊，财色兼收啊。 针唔吉到肉唔知痛， 点解会有个徽章叫针唔吉肉唔知痛嘅？我想问，系放咩用处噶？ 小心吉肉 哦，系咪俾嗰啲咩打针中心咧写到啊？即系针唔吉肉唔知痛咁样？ 你中意啦，冇所谓啦。 针唔吉到肉唔知痛， 我唔知啊。 打 针 系好事嚟嘅， 好事嚟嘅，系啦，保护自己，保护大家嘛。 冇错，系啦。你想写咩啊？我第一张就写俾你。 马马虎虎，你系马嘛？ 马马虎虎，咪爸爸咯，妈妈嘅。丈夫啊嘛，咪爸爸。 咁你帮我写求求其其啦，好唔好？因为我觉得你写啲好擅长噶，系啊，完全系你啊。 你马马虎虎其实都系噶，你有时候好多嘢你唔使咁认真，你唯有咧，你马马虎虎得过且过，过咗去先。 其实真系几好 啊， 我呢种态度。 即系咧，人哋话难得 好，马马虎虎 难得糊涂啊嘛，系咪先？糊涂本来就系少负面嘅，咁但系有时啲嘢太认真就唔好啦，系咪先？咁啊，开开心心，咁啊，又三个钟头啦，系咪？ 系咪？ 哎，好 啊。系啦，马马虎虎求求其其啦。 好 唔好？系啦，啲布置啦， 跟住贴喺你床头，左一张右一张 吓。系啦，送俾嗰啲 Gigi 啊、Bobo 啊、红红啊嗰啲。 娟娟啊、珍珍啊， 嗰啲朋友好唔好？ 横眼就系孖球， 马马虎虎求求其其。哦，呢个人人生最重要就 系孖球嘅孖咧，就系孖仔嘅孖。 球咧就系大脚一只踢出去，呢个球犀利啊吓，就一个幸福之玻璃球。 成长于水旁，纯白与白书，一个小公主。如天边彩霞，如海里细沙，如风里的飞花。如轻烟飘来，如飘雪玩花，随梦意步进我家。她于这个季节中飘过，丝丝的爱点起这暖火，温馨的暖透我心窝。I love you, I love you, I love you more。 加上安全地带夏日之神话。虽然而家不是夏天，农历新年都就到了，不过呢大家有个热情在心里面，每一天都是温温暖暖的。听着这个香港电台第二台风骚爆人，19度的温，相对湿度 80%， 今天有阳光，今晚多云，有两阵雨。我哋继续嚟，唔好俾佢停啊！ 他于这个季节中飘过，丝丝的爱点起这暖火，温馨的暖透我心窝。I love you, I love you, I love you more。怎么这个季节使得我想起初次听到这首歌？急风吹不熄这暖火。I love you, I love you, I love you more。 他于这个季节中飘过，丝丝的爱点起这暖火，温馨的暖透我心窝。 I love you, I love you, I love you, I love you more。 1月26号啊，星期三嘅上昼咧，听你嘅风骚爆人啦。咁啊，今日节目咧都好丰富嘅。咁啊，除咗咧教学时候咧，我哋会有今日一定会有片段人间啦。马老师执笔啊，好得意。我琴日睇佢剧本咧，真系好跳脱啊， 系好年轻啊， 好励志嘅。 我惊我做唔到， 你 carry 到， 我 carry 唔到， 好厉害啊。咁同埋咧，嗱，咁亦都必须要讲啦。咁啊，呢一排咧，即系仍然喺我身边有疫情嘅问题，咁啊，影响到咧啲人咧，可能咧就系会有要在家隔离啦，或者系入一啲检疫中心啦，咁样样。类似嘅新闻带嚟咧，都系一啲情绪上嘅，点样可以帮到佢哋咧？咁样，除咗呢个即系做一啲好啲嘅节目俾佢听之外，咁今日咧，我哋都访问一位陈医生啦，上过嚟啦，讲下啲吓我哋社会啲情绪嘅问题要关心啦，同埋点样？如果你系身边人，点样帮佢哋咧？咁样 啊， 咁啊，同埋咧，而家小朋友咧好多都唔翻学咯，咁虽然我知道有啲仲上紧网课啊，朝头早上昼都系啊上堂嘅，不过如果得闲，如果啲小朋友晏啲可以带嚟同我哋倾下偈吓，咁同样地都系今日节目出现嘅， 系啊，正啊， 就出现喺下个钟头， 冇错， 系啦，大家可以打嚟1872388啦，咁啊小朋友个可以同我哋倾下偈啦，咁啊同埋就 系 有陈医生啦，会同我哋倾一 倾有关 呢个就系点样可以喺咁样嘅情况之下，我哋仍然保持心境开朗。 冇错， 嗱，我都可以准备一啲寒假作业送俾啲小朋友嘅，唔知有冇小朋友想要？ 寒假作业同暑假作业咩分别？ 梗系有啦，寒假作业系冻冰冰嘅， 暑假作业就热辣辣嘅， 嗱， 作业 都系唔做噶啦，唔系嘅咩？ 冻冰冰啊，摆喺雪柜。 你唔觉得放假放假咧，通常系咁嘅，一系咧就有啲小朋友做晒先， 系 佢玩啦，一系就去到最后嗰日临瞓前先做， 我做晒， 嗰啲最惨啊！ 咁你有冇发觉噩梦啊？就系咧，哎呀死啦，点解翻学啦未做蛋糕？ 到而家都 仲有， 而家都仲有考试嘅梦。 系啊， 你有冇试过啊？ 有 系啊，发觉听日要考试啦，又一系咧就唔知点解搭唔到车 啊？系啊，去错地方， 又或者就系发觉就系睇嗰啲试卷，我真系几温错科啊！ 唔识答啊！ 即刻会扎醒噶、 啊，真系好惊噶，成日 嗌 我。我阵间问阿陈医生，点解我即系一把年纪仲要发呢啲梦先？ 你起发唔见到你，仲惊啊！ 因为你资历停顿咗四十年前， 真系 系啦，会唔会系咁咧？咁样 即系咩症状、 啊？喂，嗱，两位拍档，时间真系飞逝啊！我有时咧睇嗰啲讨论区啊，或者一啲文章，觉得哇咁快已经讲紧呢一样嘢啦。即系嗰时有咩月饼咩先解难定嗰啲咧？即系未有排未到中秋， 系啊，行船先解难，月饼我行先。 有排都未到咧，讲紧嘅啦。咁我谂下，咦，今日已经人讲紧情人节咯， 哇，迟啦， 哇，系真好快。 我哋只不过系因为有一个 农历 新年喺中间嗰度做一个情咬金， 系， 所以我哋先唔记得啫嘛。 所以个注意力就可能歪少少，但系情侣就已经谂紧送咩咧，去边咧？嗱，情人节如果陪你嗰个，梗系你情人啦。但系如果嗰日话唔陪你嗰个，系你情人咧？我谂真系无罪无咩嗰啲叫咩无可恕罪会真系 系啊？点解冇冇得唔赔嘅？ 冇得唔赔 啊！ 情人节、啊， 我可以 嗱、啊，我试过一年 做嘢做嘢可以 系啦，我就 系 因为试过我做嘢， 我就正想讲呢样嘢啦。 做嘢梗系得啦，譬如 话 情人 节 你要做 MC， 咁你梗系要 做 嘢啦。 但系如果佢系同人去玩咧， 梗系唔得啦。 同人去玩就真系唔得啦。 系啊， 系啊，因为带埋我去咯， 冇错 就得。 系啊， 发生咩事啊？ 讨论区咧有个女仔就 post 出嚟啦，佢话咧男朋友咧就同佢讲情人节嗰晚咧。哎呀，唔得人陪你啊！ 点解啊？ 我因为公司有职员派对啊，咁 样。 咁你咪可以带我去咯。 但系嗰个咧，讲下讲下啦，即系咁一路问啦，佢都要讲嘅，和盘托出。 系啊，我而家就喺度同你预演紧。 系啊， 女朋友一定 系 咁样问噶。 嗰 个你咪带埋我去咯。 唔得噶，只能佢单身参加噶。 你单身咩？你同我拍紧拖噶嘛？你点可以出席单身派对 嘅 啫？ 但系嗰个 party 咧，就因为系一啲识下朋友嘅 party， 咁佢梗系唔会话。 咁你仲 咁你答我系乜嘢啊？但佢最终嘅答案佢就系话，我想同朋友玩。 哇，差劲！ 呢句先至系晴天霹雳 啊 嘛！ 第一。个女朋友其实嬲得啱嘅，你仲去参加单身派对？ 咪系咯，你想点啊？ 你都唔系单身， 系咯，你仲去参加？即系你觉得自己仲想揾机会啦， 系啊， 就系咁啦。咁所以佢就好嬲，就 po 上嚟。咁啊，当然大家一齐插个男仔啦，梗系唔啱啦， 唔啱，绝对唔啱。 但系会唔会其实背后有玄机？ 肯定有啦，以 我 情场浪子， 情场浪子，请 咁多年嘅经验， 发表下你自己嘅一啲金石两言。 佢肯定系有古怪啦， 咩古怪咧？ 有咩古怪啊？ 有肯定有另一个，或者已经结咗婚。即系我觉得系啊，你冇啦啦 咩话？ 你话个 男 仔 啊， 或者系结咗婚？ 系啊，真系有 得有咁复杂。 但系唔系点解你情人节话宁愿公司嘅 party 你都唔带个女朋友去啊？ 嗱，其实每人做 住你咯， 每人做每件事咧，你梗会谂到个后果嘅。 系啊， 你都谂到个女仔一定会问啦，同埋一定会嬲啦。如果你都继续咧，我觉得未必系结咗婚，但可能佢已经觉得即系食之无味啊，即系觉得你嬲就算咯。 又或者就陪你一齐好闷啊，我宁愿就系同我啲同事一齐开单身派对会开心啲咯。咁我又觉得咧，哪边伤？作为女朋友的自己都要检讨下，点解个情人节佢会选择嘅就系一大班人开心都唔想陪你啊？ 咁啊， 都有啲原因噶。我又觉得其实即系永远都一个银仔有两面，系嘛？你要去谂人哋唔啱嘅时候，都要谂下嘅就系其实系咪自己都有一啲嘢俾。 咁如果你 系 嗰个女仔，你会点？ 我会同佢讲嘅分手。 嗯， 我睇下佢会有咩反 应。 即系啦，即系如果我觉得情人节，我觉得你应该系要陪我嘅。但系如果你选择咁样嘅话，可以啊。咁我又俾一个俾翻一。一个选择你啦，一个选择嘅就系一系陪我就同我喺埋一齐。如果系你要去参加嘅就系你公司嘅单身派对嘅话，我哋分手。你睇佢拣乜嘢？ 有一样嘢 咧，因为你而家变咗俾我拣啊嘛，系嘛？我而家俾翻个波， 俾个波佢。 系啊，我睇下你有咩感受。 嗱，有一样嘢咧，我觉得咧，呃人系唔啱嘅吓啦。不过我就系咁啦，如果个男仔连呃佢都唔呃。嗱，譬如佢可以话公司加班啊，或者约咗，起码个女仔个心都会好啲啊。 你咁快知道情人节加班？ 咁可能老细一早话咗咧，唔知啊，即系佢而家连直情呃都费事呃咧，冇啊！我参加单身派对，系咪其实即系对呢段感情咧已经 即係算啦，有佢啦， 有 佢。同埋會唔會覺得其實咁樣嘅話，你會更覺得呢一個男人好好啊？因為其實佢好 冇呃你， 係啊，佢冇呃你咯。我真係係咁就係咁咯。 覺得。 但係有時候有啲美麗嘅方言，你覺得應該要講嘅係咪？ 梗係要講啦， 因為你冇理過我感受。 係啊，唔係真係要㗎。係啊，係啊，係啊。 倒轉我係你啊。 係啊，或者個男仔話我嗰晚唔得閒咯，我要落去落街同阿伯捉棋。你仲傷心啦，寧願同阿伯捉棋 都唔陪住你。 但是如果是公司派对呢，即只不过是美其名是一个单身派对，我都可以去参加一个单身的派对，但是我不失身的嘛。 不过你 会的吗？ 你们 我没试过、啊、 公司有没有试过搞一些这样的公司派对、 啊、单身 派对是不是 speed dating 那些东西、 啊 嗯、是吗？你名副其实，如果你叫得单身派对，是不是即是给大家可以大家 没错啦、 啊、识对方的嘛、嗯、识男仔和女仔的嘛， 成日 不是 咯，公司一路到很多公司都不鼓吹你自己在公司里面拍拖的啦、 啊、 其实有些我都不知道，有些未必是正式公司认可的，可能有些职员自己嗰晚喺大啲嘅個 office 都大嘅，咁就可能唔會話俾老細聽嘅。我哋會 stay behind 飲啲嘢食啲嘢啊，陳生咁你先走先啦咁樣。咁跟住咧就可能叫曬啲男男女女咧上嚟咧就玩嗰啲聖誕咩換禮物啊，但係最終其實都係識新朋友嘅，係啦，即係都可能會有呢啲咁樣咯。 定義話原來嗰晚個單身派對個男仔就係一個女仔咁咯，兩個人 就單身派對啦， 係啦，兩個單身派對。 咁啊更加唔可以俾佢去啦， 梗係唔得啦， 係咪啊？ 怎麼搞啊？除了做事之外，我想情人節你是沒有理由沒有原因是不陪、是不是這樣 說？不舒服呢，如果他痛 不舒服，那他陪他，即舒服那個陪不舒服那個， 是的，煲啖粥給他吃， 幫他捽下額頭仔啊，這樣你浪子你沒有理由不懂這些東西，你很厲害這些東西，是不是浪子、啊、浪子還最厲害什麼、啊、你 回頭， 你用什麼方法哄一些 女生？就是浪子回頭他最厲害就是回頭， 還有金不換 好文采，好文采， 都唔系浪子嚟嘅，都系有包袱唔摆唔低，呢个偶像包袱 假浪子 摆低佢啊！ 系啦系啦，唔好意思，唔好意思。Ask me if I love you, and I choke on my reply. I'd rather hurt you honestly than mislead you with a lie. And who am I to judge you?And what you say or do, I'm only just beginning to see the real you. And sometimes when we touch, the honesty is too much, and I have to close my eyes and hide.I wanna hold you till I die, till we both break down and cry. I wanna hold you till the fear in me subsides. Romance and all its strategy leaves me battling with my pride.But through the insecurity, some tenderness survives. I'm just another writer, still trapped within my truth. A hesitant prize fighter, still trapped within my youth.The honesty's too much, and I have to close my eyes and hide. I wanna hold you till I die, till we both break down and cry. I wanna hold you till the fear in me subsides. At times I'd lieYou, and drive you to your knees. At times I'd like to break through and hold you endlessly. At times I understand you, and I know how hard you try. I've watch while love commands you, and I've watched love pass you by. At times I think we're drifters, still searching for a friend, a brother or a sister, but then the passion flares again. And sometimes when we touch, the honesty's too much, and I have to close my eyes and hide. I wanna hold you till I die, till we both break down and cry. I wanna hold you till the fear in me subsides. I'm a你又英文叫 Marco， 唔 系 Marco， 阿 Marco 你快写咯，十点半你讲咗咁耐，你只字都未写，你叫 Marco， 我就一上去写 M A R C O Marco 啊，你 系啊，你净系打个字翻嚟啫，好似冇带 叫 Marco， 我 Marco 嘛，知咗。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上午十点半由陈景瑶报道一节新闻。政府就深水埗卫生楼围封强检之后进行执法行动，检查大约十名受检人士的检测报告，他们全部已经进行检测。另外有大约二十户居民没有应门，政府提醒他们见到政府的告示之后尽快联络检查，以排除病毒有机会继续传播的风险。深水埗维珍楼昨晚八点起被围封强检，今朝早大约七点完成，没发现阳性个案，当局随后执法，执法行动在朝早大约九点完结。政府完成土瓜湾红光街21-35单号的强制检测，发现两宗初步阳性检测个案，卫生防护中心会安排跟进。因应昨日发现一宗涉及变异病毒株的感染病例，政府截至昨晚11点半起在受限区域内为大约190人进行检测，政府截至凌晨零时检测大约40人，到访的大约65户，有大约10户没有人应援，政府会采取措施跟进。另外政府亦都完成深水埗圆洲街24-26号卫生楼的强制检测，没有发现阳性个案。感染及传染病医学会副会长林伟信说，葵涌村人口不少，如果要完全堵截所有的传播是有困难，见到村内有大厦轮流爆发，而在葵涌村以外亦都有很多个案，情况令人忧虑。林伟信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说， Omicron 潜伏期的中位数是大约三日，大部分人在三日内发病，但亦都有位数不少人会超过三日之后发病，最长甚至可以去到14日。如果过早解封，可能有相当部分人士之后才发病，病毒再流入社区。他又说，日葵流怀疑由超级传播者衍生感染，预计头一个星期大部分个案会出现，之后每日确诊个案会减少，但如果反弹就反映仍然有传播链。荷兰进一步放宽防疫措施，酒吧、餐厅和戏院等可以在当地星期三起重开，营业时间到晚上10点，但顾客必须出示疫苗接种证明。体育与文化活动场馆的人数限制在1250人内，夜总会就维持停业。荷兰近期的新型肺炎疫情有反弹迹象，在当地星期二新增超过36万宗确诊，当地一直实施较严厉的防疫措施。酒吧和餐厅等自上个月中起关闭。首相吕特形容现在放宽措施是冒险的做法。卫生部长说，考虑到住院人数处于低水平，认为放宽限制以回应民众的诉求是可行。荷兰有近90%民众已经完成接种新冠疫苗，但只有57%的民众接种加强剂，数据落后于部分的西欧国家。 天气方面，预测部分时间有阳光，今晚大致多云，有一两阵雨，吹和缓至清劲嘅偏东风。展望未来一两日大致多云，星期六晚气温显著下降，星期日朝早寒冷，除夕同农历新年假期仍然相当清凉。而家气温系19度，相对湿度79%。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4,401点，升158点，总成交金额461.5亿元。上证综合指数报3,452点，升19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3,749点，升65点。部分活跃港股嘅造价，腾讯控股473.2升6.6，美团226.4升6毫，盈富基金24.54升1.4，恒生中国企业86.82升6.2，阿里巴巴117.5升7毫，快手87.95升5.05，中国移动53.45升1.15，友邦保险86.05升7毫。中国平安63.65升1.95，建设银行5.94升2仙。美元对其他货币嘅卖价：港元7.785，日元13.86，瑞士法郎0.918，加元1.26，人民币6.325，英镑对美元1.352，欧元对美元1.131，澳元对美元0.716，新西兰元对美元0.669。日经平均指数报27,024点，跌107点。港金报17,170元，升80元。伦敦金每盎司买入1,848.13美元，卖出1,848.62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Toby 先同你讲架坏车啦，将军澳道入翻去将军澳方向，近住中电变电站嘅慢线又坏车阻路，车龙排到东九龙政府合处对出。重复多次咧，就系将军澳道入翻去将军澳方向，近住中电变电站嘅慢线又坏车，车龙排到东九龙政府合处对出。隧道方面，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近住管道入口一段车多；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爱民村东区海底隧道嘅九龙入口排到油荔村。路面情况喺九龙方面，龙翔道去观塘，龙尾虎山道桥底，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一段车多，龙尾果栏。咁喺新界方面，元朗公路去屯门方向，富泰村嗰段咧比较慢车噶，车龙排到去福亨村。大埔公路去上水方向，近住沥源村一段车多，车龙断断续续排到去城门隧道公路，近住美林村。咁喺封路方面，深水埗嘅元州街因为有强制检测，元州街去美孚方向近住北河街嘅快线需要封闭，经过要留意。同有都要留意嘅咧，就系安全车速嘅位置有香港仔隧道入口去香港仔、昂船洲大桥落斜方向尖沙咀、将军澳宝林路马油塘去秀茂坪、青山公路华园村去九龙，同埋沙头角公路街景花园沙头角啦，仲有车公庙路车公庙方向第一城噶。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有快乐。 香港电台文教组制作， 真系好辛苦嗰阵，有谂过放弃。但是对那种胜利的執着真的令我坚持下来。 他是全港学界羽毛球精英赛男单冠军，来自喇沙书院的洪峰。 学界创造， 星期六晚九点第二台 主持 Missai 钟杰良。 无论要经过高山低谷，学界总动员宏谦会继续同大家专访理工大学学生会中乐团。 要预防疾病传播，应确保去水渠的隔气弯管内有足够的水，每星期将约半公升清水倒入每个排水口，还要定期检查洗手盆、浴缸、座厕和地台排水口。去水管如果有渗漏、淤塞或排水口有臭味，应立即安排合资格技工检查和维修，千万不要擅自改装渠管， 上 chp.gov.hk 了解多啲啦。 做人真的不容易哦，如果能够做到是一个快活人，就梗系风骚啦。啊，香港电台有三只风骚快活人、哦，哎呀，真系恭喜贺喜啊！我是林建明，大姐明啊！ 哇，正啊！逢星期一至五，朝早十点到晏昼一点， 风骚快活人。 阿浪子啊，我有一个唔系金石良言，不过自己小弟咧，即系我啊吓，即系愚笨嘅想法。咁你一阵间你俾啲评语， 你唔好咁谦虚， 你高高在上，你系浪子回头，你可以跟。 唔系，其实大佬有两样嘢，一个就成个名嗌你，一个咧就话即系佢咁样话，即系系咪？黐胶黐胶，圣样圣样咁样，你就要小心啦。 我想我知啊，嗱呢个你估你出得意坐啊？ 其实琴日咧，我哋新时代奋斗者咧，因为太多嘢本来想分享嘅，但系都因为时间唔够啦。時間唔夠啦，費事好似搶咗太多啲嘅時間咁啦。我都想講翻咧，即係有啲嘢嗱，我想講打工仔啊，咩行業都好啦，有啲嘢人哋唔做，人哋或者諗唔到要做，或者唔想做，無論咩原因都好啦，可能嗰樣嘢太辛苦，可能嗰樣嘢係要翻 shift 嘅太錢少，咩都好啦。而你願意做咧，其實已經等於一個機遇 啊。 啱，係啊， 所以就唔怕蝕底啊嘛， 唔怕蝕底， 係啊， 或者唔未必係蝕底添啊。嗱，譬如好多年前，我同阿 Sarah 做呢個清晨快活人咁樣，我真係要四點九起身喎。係啊，咁跟住五點有個 van 仔，即係我要喺五分鐘內搞掂曬啦，即係跑跑跑跑落去咁啊，搭個 van 仔啦，即係好多嘢係咁。 先至講一次翻嚟做， 先講一次翻嚟六點鐘開麥咁樣，咁咯，即係唔係話我自己叻，你最叻啊嘛，係咪？ 冇咁講， 但 係 我翻翻頭先所講嗰樣嘢就係有啲嘢人哋唔做或者冇得唔得人做，你去做咧可能就係一個機遇啦。 啱。 咁喺 New York 美國 New York 有個男士咧，咁就佢十五年前開始咧就忽發奇想，因為自己好中意寵物嘅咁樣。咁呢個工種咧，我好似香港都有人做， 有 香港都有人做嘅、 我訪問過， 專幫人放狗。 哇！ 咁其實好多養狗嘅人咧，佢未必得閒， 係啊， 本來就唔好嘅。我而家最多係咩咧？就叫啲姐姐放狗咯。姐姐其實落去都係睇手機啊， 係 啊， 自己玩啊咁嘅啫。係所謂放，即係帶佢落去咁解。咁呢一個負責專工幫人放狗嘅咧，即係接好多客啦。佢一次可能放幾隻啦咁樣。咁同埋根據自己都講過，你唔好以為真係好輕鬆噶。第一，你要 make sure 佢冇食垃圾啦，嚇，冇拋出馬路啦，嚇，諸如此類啦。即係你都要 make sure 嗰啲狗安全。翻到屋企可能最同佢抹只腳啊咁樣樣，都唔係一份即係完全唔使做嘅工嚟嘅。咁咁又話佢年薪咧大約係80萬係嘛？八十萬嘅。 10萬。 係啦，港元。 港元。 哇！超好， 系咪 几好 啊？ 好好啊， 系啊，真系 好好啊， 同埋稳定咯。即系如果你有一路嘅客源，你只会越嚟越多嘅啫。即系如果你做得好， 系啊，不如又请两个帮手啦。 啊 系啊， 系啊， 系啊。我就听过咧，就系香港咧，有呢啲咁嘅人嘅，但系佢就唔系帮你放狗，因为嗰阵时我曾经就接触过有一位朋友咧，佢就系就系正如头先阿大佬所讲啦，人做我做，同埋其实有好多呢啲咁样嘅好细微嘅嘢，你只需要嘅就系你去谂下嘅话，其实有机会系可以系一啲好自由嘅职业。咁点解佢会咁样做咧？就系因为佢会想唔想话翻一啲朝九晚五嘅生活啦。如果系呢啲咁嘅话，我任得我自己嘅时间系编排到啊嘛。咁所以咧，佢就去帮人哋咧去喂猫，系啦，做呢个 cat sitter， 去人屋企喂， 去人屋企喂。咁樣就好可能咧，要點樣揾到佢咧，就好可能一個透過手機啦。咁佢當然佢會有一個聯絡嘅方法。咁如果你僱用咗佢之後嘅話，佢到時到後嘅話咧，就會去你屋企嗰度幫你喂貓。咁我就咁哇，咁要好信任你喎、 啊，要好信任， 因為 你鎖 匙 你喎。 係 啊， 咁、 啊、 我就話係㗎。咁固定嘅客源嘅話唔多，但係其實都有嘅。咁佢就話每一個月咧，其實講緊幾千蚊，咁佢就作為係其中嘅一份自己嘅 part time， 同埋又唔辛苦， 亦都要做其他嘅嘢，所以佢就會選擇咁樣做咯， 是 就係喂貓。 啊，不如如果你 辛苦㗎， 講起喂貓嗰陣時，有個朋友講過，有啲咧可以用手機控制嗰部機跌啲貓糧落嚟㗎。 但係問題係其實咁樣嘅話，啲貓都會好 stress 嘅，因為其實有時佢需要有人陪佢嘅，又或者就係嗰陣時候啲人仲可以飛。 你想想就不想那些貓去住那些貓酒店，那他那個時候就會很好生意了。但是他說辛苦的在於什麼呢，就是你那些客人你不可以選他究竟在哪裡，好可能有一個在長洲的你都要去，跟住可能有一個在屯門的，那你就要在那段時間就趕去， 工作就不是阻你很多時間，但是交通就阻你， 交通是一個很大的問題，那也不可以接得多。 類似的呢，我那時候認識過，其實都是我，因為我是幫襯他，就是叫他幫我家裡的狗仔做啲咩咧？就美容啊！嗱，美容咧而家好多系嗰啲宠物美容屋啦。但系咧，佢上门嘅咧就系、是、第一，你唔需要凑只狗仔出去啦。第二就系话，据闻啫吓，唔系一定嘅。有啲宠物屋如果嗰啲有啲病嘅狗仔、猫仔，就会传染到居民嘅吓， 交叉感染。 当然呢个就并非永远所有都系啦，有个别嘅例子啫。咁所以咧呢个 ensure 咗，如果你喺屋企冲，咁就冇呢个问题咯。咁、样，咁、那个女仔咧上嚟嘅时候，我都觉得哎呀，有个后生女，即系我最初我唔知嘅，纯粹就哎有个上门嘅，个价钱都 OK 喎，合理，咁就约佢上嚟啦。 用你屋企啲嘢喎？ 系啊系啊，喺翻晒我屋企用翻浴室。啊！沖涼嘅工具啊，咁樣，然之後喺你面前同佢剪埋。我最近再問翻話，我而家覺得偏貴啦，我就冇再幫襯，唔知500蚊一隻咁樣啊，係類似。 平時如果你拎去寵物店， 以前係300蚊到。哦，佢而家要收到500蚊一隻一次，係啦。 係啊，佢上門啊嘛，同埋佢多客源啊，就會加價噶啦。 係啊， 有好多上門嘅都真係做得好好噶。係。我再試過就係嗰陣時候，就有一個就係上門揼骨啦。 帮狗揼骨啊？ 唔系人啊！我讲紧嘅就系话，你讲紧呢啲上门啊，你唔好以为嘅就系细蚁细好细蚁嘅嘢，其实佢做下做下嘅话，佢而家已经 上门揼骨 嘅，佢唔做啦。嗱，如果我平時喺一啲就係按摩嘅地方嗰度嘅話咧，通常我諗700蚊、800蚊到啦。咁、但係咧，佢上門嘅話咧，你就要俾車錢佢。咁所以嘅就係可能你要再加多，我諗我記得嗰陣時候差唔多， 佢冇帶埋嗰啲窿窿床嚟啊？ 窿床係唔會嘅，佢就係用你屋企同你一樣，就用你屋企嗰張床。咁當然佢會幫你鋪嗰啲毛巾啊，又或者佢會帶咗佢嗰啲咩按摩油啊嗰啲咁樣啦，嚟幫你推油啦。咁跟住就貴少少啦，我記得嗰時係1200蚊到啦。咁、我覺得係好好，因為我好唔中意嘅就係當你按摩完之後，其實你係應該好好地瞓一覺。係 啊， 哦、 但 係 你喺人哋地方， 喺人哋嘅地方，你就要周居勞動去攞車啊。头先揼完嗰啲嘢，全部还翻晒。 你嗰张床又唔舒服瞓， 系 啊，扎到死。 我老师使唔使人上门揼骨啊？ 我试过啊， 因为赚钱唔还啊嘛。 而家已经唔做啦。 嗰个系一个女士嚟嘅，响 点样揾 嚟嘅？唔系朋友介绍嘅，朋友介绍嘅，因为 上门揼骨， 上门揼嘅系啊，因为佢自己系国内一个人落嚟香港，佢响上面冇做过呢啲嘢嘅，然后佢自己就走去嗰啲学按摩啊、推油咁样。跟住咧，佢好好做。而家咧，佢主要去啲美容院嗰度帮人哋按，譬如话去啊大佬嗰间美容院啦，跟住下昼系啦，约约美容院， 系 啦， 凭 appointment 周围走， 系啦。咁跟住咧，譬如话如果我想佢上门都得嘅，有啲佢话譬如话两公婆又得，点都得，系啊。我觉得几好，但我上次嗰个真系唔贵，1000蚊内两个钟。 我嗰個嗰陣時候點解要1200蚊？就係因為佢話要我俾交通費，咁可能你自己都要省少少俾佢啦。咁我加埋嘅話，我就每一次佢話：，總之唔好講咁多，1200蚊 係啊，我覺得佢開心就好啦。 同埋佢亦都會有時就會唔係話一定係九個字佢就會走嘅。 係啊， 即係總之你對佢好嘅話，佢好可能有 佢 有 成個十分鐘啊，係啊，跟住又攞煲湯嚟啊，煲落湯， 好識㗎。 所以喺呢個疫情底下，我相信大家真係唔需要太灰心嘅，就算個工作啊公司。暂时啊冇得做啦，又或者生意唔好啦，咁好多机会啊！ 我又 揾唔揾到？ 我又谂下可以提供啲乜嘢上门服务先。 但系我会啲希望啲老板喺呢啲时候嘅话，应该要好好地去夹下 人。 系啊， 共度时间，即系尤其是系嗰啲要强检啊，又或者系即系要隔离嘅。 唔好扣佢粮啦！ 唔好扣佢粮，唔好炒佢鱿，其实唔关佢事噶。佢都系做好自己嘅责任。 我有个朋友佢话佢公司出商粮，哇！我真系恭喜你啊！商粮呢个字都唔知几多年冇听过。 商粮真系冇商粮，大佬。 唔系 double 飞 冇商粮， 冇得商粮。 老细有冇商粮？冇商粮， 你就会 老托。 我觉得好正，我听到都好开心。 唔系，真系一定要共度时间， 系 咪 啊？系啊， 好，翻嚟有网上情。 Every night, I'm lying in bed, holding you close in my dreams. tried to talk it over, but the words come out too rough. I know you were trying to give me the best of your love. Beautiful faces, loud empty places. Look at the way that we wasting our time on cheap talk and wine, left us so little to give. That same old crowd was like a cold dark cloud that we could never rise above. But here in my heart I give you the best of my slipping away. You know we always had each other, baby. I guess that wasn't enough. Oh, but here in my heart I give you the best of my love. Oh, The best of my love， 仲有八分钟到早上十一点钟，十一点钟之后咧，我哋有陈医生咧同我哋讲下情绪呢一样嘢咧，同埋小朋友屋企咧，如果又唔想上 Zoom 堂咧，想我哋倾下偈啊，我哋三个哥哥姐姐都可以同你倾偈噶，电话号码就18723888啦。一阵间咧做网上情嘅时候咧，麻烦啦，阿马姑娘同我接下电话啦。我问马姑娘，睇下啲小朋友吓亲啲小朋友啊，知唔知啊？ 我嗱， 个个都要探热啦， 唔系。一定要， 你唔好急，唔好马姑娘，你今日系马老师啦， 唔好，我要马姑娘，我一定会扫寒假作业。 OK， 好， 必须要做。 网上情，爱是一盏灯。有一对男女结婚嘅时候，因为经济麻麻地啊，大家都系赚钱唔多。家徒四壁，除了租了个地方之外，连床都是问人拿来的一些二手床。但个女士呢，这个太太就倾尽所有买了一盏好靓的挂灯吊在屋的中央。老公就问她，我们已经找了不少钱了，为什么还买了这么贵的灯呢？她笑一笑说，明亮的灯可以照出明亮的前程嘛。后来日子开始好过了，两个人钱多了了，买咗间新屋，但呢个太太咧唔舍得掉呢一盏灯，好小心咁包起佢收埋起嚟。有人话男士有咗钱就会有好多嘅想法，呢个丈夫有咗钱之后，哦识咗个新嘅女朋友，佢开始用各种嘅借口外出， 后来甚至唔解释，就夜晚唔翻嚟瞓。太太心里边明白，用咗各种方法去挽留佢，都系无补于事。呢一日系呢个男人嘅生日，太太话俾佢听，翻嚟啦，今晚翻嚟过生日啦。佢敷衍咁啊，哦，好啊，好啊，我应该有少少嘢做，做完先翻啦。其实佢就去咗情人屋企，首先过咗生日，再翻屋企交人。去到好夜啦，佢终于翻屋企啦。佢见到黑暗嘅楼房有一盏明亮嘅灯照住自己屋企，有一种亲切嘅感觉升起。太太原来等紧佢翻嚟啊，尽管已经好夜啦。推开门，满台都系餸，太太一个人呆呆咁坐喺度等紧佢。然之后见佢翻嚟啦，仲开心话：啊，我剩翻热啲餸啊，你等一阵。临食饭之前，太太送咗个纸盒俾佢，话盒里边系生日礼物，你打开睇下。佢打开一睇，原来就系之前当佢哋最穷嘅时候，太太买过一盏灯，已经收埋好多年啦。点解攞翻出嚟嘅？太太流住眼泪咁话：嗰阵时屋企穷，买呢盏灯系希望照亮你翻屋企嘅路。而家虽然我哋有钱啦，但我想一样送呢盏灯话俾你听。你仍然是我心目中的明灯，可以照亮到我生命的结束，你会继续陪住我吗？听完之后，男人哑了，不知道回答什么。你就是你身边的人一盏明灯，你会愿意照亮他的路吗？ 呢一首歌送俾马老师，希望佢继续照亮我，照住我。 咁大件事， 你照住我， 我射埋你， 你都一定会扑亲。 喂，你咁样咒人噶？ 你盏小明灯，你盏小明灯好细啫嘛，咁 我又照又射喎、 啊，一火死啦！咁就我都睇唔清楚。 啲青春痘死啦！啲青 春 痘， 哎呀，都系唔好啦。 得，我哋咧一于互相关照啦。 系啦，我希望我哋可以成为大家嘅一个小明灯， 冇错啦， 电筒仔 系 啊。你系一支电筒，你照亮我，我就照翻佢，好似啊， 得好啊， 罗家英嗰支电筒咁。 系啊， 有电筒照住呢支就着。 系啊，跟住再攞块镜帮手 反射 啊，反射啊，几好啊。 咁啊，十一点钟之后咧，我哋同阿陈医生倾下偈啦。情绪方面，小朋友如果冇嘢做嘅喺屋企咧，亦都闷闷地打嚟倾下偈嘅。 可以啊。 我有两个提议嘅题目，第一咧就系话啊。你平时屋企咧，除咗玩手机啦吓，仲有啲咩做嘅咧？咁、我成日觉得小朋友除咗玩手机，好似 我真系 唔知玩啲咩嘅，仲有冇玩具呢样嘢都唔知 道。 第二就系喺屋企咧，有啲咩零食咧可以攞嚟食嘅咧？而家阿爸阿妈唔知道会唔会储啲零食嘅咧，定系完全唔准食零食嘅咧？ 有， 都想听下佢哋讲嘅。 唔单止咁添，我听讲有好多人而家都储定好多粮。 系啊， 系啊， 冇错啦。好，十一点钟先听新闻报告。 嘅领域上探讨投资合作。沙特阿拉伯航空公司话，将会喺五月开通从利雅得到曼谷嘅直飞航班。1989年，一名泰国人喺一名沙特王子嘅宫殿工作期间，偷走价值$2,000,000嘅珠宝。沙特派遣几名外交人员前往泰国追查珠宝下落，但系被杀害或者失踪。沙特之后下调同泰国嘅外交级别。天气方面，一股清劲的偏东气流正影响广东沿岸，预测本港地区部分时间有阳光，今晚大致多云，有一两阵雨，吹和缓至清劲的偏东风。展望未来一两日大致多云，星期六晚气温显著下降，星期日朝早寒冷，随即同农历新年假期仍然相当清凉。现在气温是19度，相对湿度79%。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4,340点，升96点，总成交金额563亿7,000多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450点，升17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3,741点，升57点。部分活跃港股嘅造价，腾讯控股471.2升4.4，盈富基金24.48升8仙，美团224.8跌1蚊，恒生中国企业86.6升4毫，阿里巴巴117元升2毫，快手88.1升5.15，中国移动53.6升1.3，友邦保险85.95升6毫，港交所461.2跌6.6，中国平安63.45升1.75。外币对港元的卖价，美元7.785，英镑10.518，瑞士法郎8.488，澳元5.573，加元6.174，新西兰元5.203，欧元8.802。汇百日元对港元6.838，汇百港元对人民币81.229。日经平均指数报27,024点，跌107点。港金报17,170元，升80元。伦敦金每盎司买入1,847.45美元，卖出1,847.95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Toby 先同你讲个火警嘅地方啦，薄扶林道来回方向介乎山道至到皇后大道西，因为有火警啦，呢一段路系来回方向都全线封闭嘅，一带挤塞。咁而家皇后大道西去坚尼地城方向，近住山道呢一段挤塞，车龙排到去正街。重复多次啦，就系薄扶林道因为有火警，来回方向介乎山道至到皇后大道西呢一段全线封闭，咁一带挤塞。揸车嘅朋友咧，请你改。请你改道行驶啊！咁而家好多车可能改行咗皇后大道西啦，所以去坚尼地城方向近住山道呢一段都系挤塞，车龙排到去正街对出。咁至于较早前将军澳道入翻去将军澳，近住中电变电站嘅坏车就已经拖走咗，呢一段嘅将军澳道交通回复正常。隧道方面，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龙尾喺湾仔运动场；西行排到去景隆街，九龙入口公 主道过海，龙尾康庄道桥面。路面情况在九龙方面，龙翔道去观塘排到虎山道桥底，太子道西去旺角近住花墟这一段比较挤塞，将军澳道落返去观塘道的支路慢车，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一段车多，车龙排到去果栏。咁喺封路方面，深水埗嘅元州街因为有强制检测，元州街去美孚方向近住北河街嘅快线需要封闭，经过要小心。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嘅位置有昂船洲大桥落斜方向尖沙咀、观塘绕道丽晶花园来回、将军澳宝林路马油塘去秀茂坪、青山公路华园村去九龙、元朗公路唐人新村方向屯门，同埋车公庙路车公庙方向第一城。最后环保署提醒你唔好空转汽车引擎，交通督导员同埋环境保护督察可以向违例司机发出告票噶。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有快乐。Radio 2，我嘅梦想系想做歌手。 多一个机会去试下自己有嘢同冇嘢。 我就想试下转换一下跑道，做一名演员。 我参加新时代奋斗者嘅原因系呢一个 program 嘅名吸引咗我。 I got that fire。 密切留意香港电台新时代奋斗者即将诞生。 港台电视三十一节目盘点政策，向大家讲解施政报告重点以及十三个政策局过去四年的工作。主持黄永、陆汉文。今集嘉宾创新及科技局局长薛永恒。 推进香港同翻我哋大湾区其他嘅城市个融合，优势互补，强强联手。 一月二十六号星期三晚上八点，港台电视三十一。 我89岁，打咗新冠疫苗啦，中咗新冠，得咗重症，咪重大件事。 听医生话，就算有病同埋长期食药，只要冇乜大碍都可以打。 我80岁，我哋打过流感针，都打咗新冠疫苗啦。佢打我又打，冇咩唔舒服。 100岁啦， 要打针，睇饮茶，见到孙仔。 老友记，你都快啲打啦！ 大家好，我是郑丹瑞。什么是快活？快活的定义就是健康，有健康自然就会快活，不单止快活，还是很风骚地去快活。有健康就是一个风骚快活人咯。 知你风骚了。 星期一至星期五上午10点到下午1点，风骚快活人。 做風騷快活人梗係開心啦，但係疫情之下咧，好多事情咧又不至於我哋不受我哋控制嘅， 有啲鬱結 嘅 喎。 係啦，而嗰樣嘢即係其實大家都會有機會面對嘅啫，即係譬如話你住嗰個住所有冇人啊確診啊，你去嗰間餐室會唔會突然之間檢疫即係嘅行列啊？唔知㗎嚇，咁所以都為我哋香港人咧帶嚟好多嘅叫情緒上嘅波動啊，或者咩都好啦。 抗疫疲勞啊， 抗疫疲勞，所以我哋今日咧同阿陳仲謀醫生傾下偈嘅。陳醫生早晨， 早晨，陳醫生你好。 系啊， 好啊！ 上次咧多谢陈医生啊，咁今日又揾阿陈医生嚟倾下偈啦。咁其实头先我都讲咗个引子咧，就话而家咧吓，好多时咧突然之间收到通知，哦，原来咧你去过嗰个地方咧，有人确诊，原来咧甚至你而家要可能系去检疫中心啦，或者咩，咁会造成一啲嘅恐慌啊，或者系啲担心啦咁样。陈医生呢排会唔会多咗一啲嘅譬如 patient 啊，揾你啊倾下呢方面嘅问题，或者你点睇啊？ 其实呢就我哋呢个新冠病毒呢 COVID-19 呢都两年几啊。咁全世界都发生过呢个爆分瘟疫啦。咁其实呢个 lockdown 啊，所谓封城啊隔离啲嘢呢就到到地方都有㗎。咁大嘅規模又有，时间长嘅又有。咁之后呢做咗好多研究㗎，发觉呢原来好多呢啲被隔离啊嘅人呢其实呢都会有好多有情绪上嘅困扰㗎。包括一啲焦虑啦、抑郁啦、愤怒啦，甚至呢严重啲呢有啲叫适应性嘅情绪障碍、最严重嗰啲呢就叫受压嘅即係创伤后遗症嗰啲有㗎。咁呢就简单嚟讲呢，其实我諗人之常情啦， 即係你嘅普通嘅生活突然間受到啲好大嘅轉變啊，或者即係唔好話坐監咁嚴重啦，不過有時可能比坐監仲慘啲，因為點解呢？你坐監最多冇自由啫，但係都冇生命危險啊嘛。 同埋我哋冇乜經驗啊，會唔會 啊？係啊，冇經驗嘅時候咧，人遇到一啲我哋冇預心理準備嘅、突如其來嘅、都係晴天霹靂嘅嘢咧，通常咧都會措手不及。 同意 啊，咁啊會出現一啲好擔心啊。或者即係點解係我呢好、多呢啲問題會出現嘅。點解我呢啲座呢又唔係第二座呢咁咁黑呀咁樣乜乜乜乜。咁亦都會好多人呢就會所謂怨天尤人啦、啊。點解會啊我呢個座有邊個咁衰呀點解惹到返嚟惹到我呀咁樣。咁大家呢就個情緒質定唔好㗎啦。咁、所以呢就如果我哋做過一啲比較大型嘅研究呢，如果係一啲大型嘅災害啊，咁呢次都係大災害啦，可以咁講。咁大概咧有 8% 嘅男性同 12% 嘅女性咧，會產生一個叫做 PTSD 啊，大家聽過咧、就叫做 Post-Traumatic Stress Disorder， 創傷後遺症。 係啦，呢、這個壓力嘅創傷症啦。咁、就包括咧一啲焦慮啊、抑鬱啊、心情唔好、瞓唔著啊。咁、最特別咧，佢有兩個症狀啊、一個咧就係一個叫做記憶回閃啊 ，flashback， 即係話咧好多嘅俾人困住啊，唔開心嘅嘢咧會重複喺腦裏邊出現嘅。甚至到佢話：哎呀，死啦！我檢測係會唔會係陽性？會唔會有危險啊？會唔會死咧？咁樣、這個咁嘅感覺咧會重複出現。咁、第二個行為咧就係、所謂 avoidance behaviour， 就係逃避呢個嘅行為啦、一見到你講疫情啊，或者講隔離嗰啲又唔敢睇啊，我怕咗嗰個地方啊。咁、呢啲咧就係好典型咧，即係呢啲即係隔離人士受到嘅情緒個困擾啦。 阿陳醫生，我想問一樣嘢啫，嗱，即係我唔識嘅，我真係純粹即係以一個局外人咁問啫。嗱，頭先你講到咧有個適應性嘅障礙啦，即係可能你突然之間要去咗某個檢疫中心，突然之間唔出得街，突然之間咁，如果我真係想問啊，如果係我哋自己作定一啲嘅心理準備，譬如話我真係執咗一個背囊喺屋企噶啦，唔緊要，我有個心理準備，我即係可能同身邊人都講曬嗱，如果咩咧，咁你幫我照顧只貓啦，你幫我咧，即係有咗呢啲叫做準備定，有個叫做。唔紧要，我知噶啦，随时即系活在一个都市，大家咁近距离，发生咗咪接受佢咯吓。咁会唔会好啲咧？即系对于嗰、那个即系个人嗰个感受嚟讲，会唔会咁容 易？应该要点准备系嘛？ 系啊，我做咗心理准备先吓、甚至一啲行动上嘅准备先，会唔会帮到咧？ 嗱，呢个一定会嘅。所谓知己知彼嘛，百战百胜啊。即系如果你知道个危机喺边度咧，你做咗一啲。即係唔好話我哋普通人啦，就算特區政府又好，所有嘅機構都好咧。你如果有啲預見力，知道，咦，可能會咁嘅噃，咁我哋做定一啲嘢先咯噃，要咁到時咧，就好似頭先我冇講過，即係講過咧，就唔會所謂措實力個措手不及啊。 明白。 咁有心理準備，幾時都好嘅，面對一啲轉變。 嗱、對唔住，我阻咗陳醫生，我有個特別報告先嚇。由於火警啊，薄扶林道來回方向介乎山道同皇后大道西之間全線封閉，一帶擠塞嘅。由於火警發生，薄扶林道來回方向介乎山道與皇后大道西之間全線封閉，一帶擠塞。受影響嘅巴士路線必須改道行駛嚇，駕駛人士請盡量改行其他嘅道路啦。好，唔好意思，陳醫生你嘅。 冇啊，就好似頭先你報呢個消息一樣啫嘛。 都係曬過你措手不及 啊！如果突然間係意外到根本唔知道嘅，坐緊車嗰度，你真係失曬雲喎，慌曬喎，點算咧？去唔到，塞住曬啦咁。 又唔知發生乜嘢事。 係啊，仲要趕時間去見工。 系啦，咁變咗咧嗱，我哋即係所謂最高層次一樣嘢咧，即係呢啲有啲佛學嘅嘢啦，就話唉呢啲整定啊嘛，係嘛啊萬事都整定，就話所謂要病就唔會死，要死唔會病噶啦，冇辦法嘅。咁如果你抱住呢個心態咧，好似我本書有講過咧，就話講呢個以平常咧就抗呢個無常，咁你平常心咯，咁啊塞住冇辦法㗎，唔通你飛起身咩？係咪先？咁最多打電話翻去公司請假之類嘅嘢咯，話塞住車。咁你頭先講一樣啦，即係如果有咁嘅問題咧，好多人都會講喂，犧牲小我，成全大我喎。咁你哋一班市民最好就即係圍封嘅，唔好走出嚟啦，之類嘅嘢啊，等個社區唔會受到感染，呢個係啱嘅。不過我諗大我咯，要應該比將小我嘅損失或者犧牲減到最低嘅。即係作為即係特區政府又好，或者所有幫嘅機構都好咧，應該要了解即係被圍封啊，被 禁足嘅人士嘅需要啦，譬如日常嘅需要啊，衣食住啊嗰啲啦，啊行就冇得行噶啦嚇，即系你即系纯 即系关乎对佢哋嘅需要。 份量啊， 同埋咧就话嗰个检测咧，听讲话咧就即系要理顺啲咯，即系啲检测嘅时间啦，或者甚至大厦嘅清洁啊嗰啲，嗱啲基本上嘅嘢要做嘅。咁但喺我呢科，譬如心理精神科嗰方面咧，有一样嘢咧，我想话即系其实都几强烈，希望香港政府可以做得到咧，就话快啲整一个紧急嘅。啊，情緒健康嘅支援嘅隊伍， 嗯， 啊，因為實際上咧，而家咧出邊咧，其實我睇到咧就有一啲志願機構已經開始做啦， 嗯， 啊，咁但係咧志願機構人手啊、物力、當財力，梗係唔夠政府咁多嘛， 嗯， 啊，咁我諗咧要即係緊急 form 一隊，即係呢個隊伍咧有精神科醫生啊、心理學家啊，甚至社工啊嗰啲，啊，隨時候命啊，即係都係特事特辦。即系唔好等到，即系你知道而家排政府嘅门诊，起码一年半载噶嘛。 系啊， 哪怕写个电话系嘛， 系啦， 可能情绪上嘅支援， 硬件又好，软件啊，电话嘅视讯，即系或者视像嘅辅导又好，或者佢有情绪嘅唔好啊，咁有咩办法咧？咁样啊，咁仲有咁多人，可能有啲人有情绪病或者嘅底嘅，咁可能会翻发嘅，咁点咧？啊，咁啊，一定要有医生啊，各方面嘅人喺度睇住咯。 陈医生，我仲想问一问嘅就系话咧，小朋友又点睇咧？即系譬如可能我大人嘅话，我哋都会清楚知道啦。咁啊，可能就系即系要知多啲呢方面嘅资讯嘅话，等好好地自己做一个心理准备啦。至于小朋友啦，我哋要点样 take care 佢哋咧？突然之间又唔使翻学啦，又要困晒喺屋企啦，咁样。 睇你年纪啦，小朋友就如果好細個嘅一兩歲嗰啲，應該就影響大啊，佢都唔知啊。最麻煩咧，都係話我諗咪讀小學啊嗰班啦，啊，因為翻學佢已經知道嘢噶啦，咁又突然間生活改變咗啦，啊，甚至好似再講遠少少啊，倉鼠群組嗰啲啦嚇，突然間啊只寵物被人拎走咗去啦，好凄涼啊，咁樣點咧咁樣啊？咁我諗咧就作為家長同埋成年人嘅話咧，第一就。如果佢有情緒嘅話咧，千祈咧就唔好鬧佢，話佢鬧佢，甚至打佢、啊。即係有時你都猛噶啦，我都知道打棍窿個個都猛嘅，其實就啊，有啲小朋友成日喺度喊，成日喺度嘈，咁你都會猛啦，係咪？啊，咁我有啲擔心就會即係出現我以前我講過打棍窿，我仲易出現家暴啊。咁呢樣我哋好擔心嘅。咁所以點解話要揾一個即係緊急嘅支援嘅情緒嘅隊伍咧？就話如果有呢啲情形。父母覺得喂，我頂唔順，好辛苦，個小朋友成日呱呱嘈啊，點咧？咁你就要揾人幫手啊。咁最基本嘅嘢咧，我諗咧就第一啊，要冷靜啲啦，自己啊冇辦法噶啦，所謂煮到嚟係食咯，船到橋頭自然直嘅啫，都係保養呢個心態，同埋始終一家人，我哋而家就即係唔係一家人啊，成個香港添啦，都係面對一個大嘅疫情，一定要同舟共濟咯，啊，互相了解、互相忍讓咯，呢樣好緊要咯。 面对如果你屋企小朋友有啲咁样嘅情绪嘅话，我哋作为大人噶啦，我哋当然要点样做咧？ 我谂咧，第一就要 自己要冷静 先，有一个激动嘅情绪反应。第一你唔好惊嗱，小朋友唔开心啊，突然间改变生活，你自己都感觉到其实。啊，不过大人可能个自制力会强啲啦。啊，小朋友冇咁强啦，咁你就应该静静地陪佢。佢喊咩，你氹佢，或者会安慰佢，或者咩都唔使讲，你陪住佢，揽住佢得噶啦。啊，你唔使话解释俾佢听，佢都唔明，系嘛？啊，你话点解要唔出得去啊？咁你解叫你话有病毒，佢都可能唔明噶。 系， 你又唔怕啦？爸爸妈妈陪住你，大家一齐喺度咯。啊，当睇下电视又好。啊，佢喊嘅咪俾个膊头佢喊下咯，冇所谓。 即系觉得最紧要嘅就系陪伴喺呢个时候， 关心 就听佢讲， 有耐心忍耐， 听咯，听聆听。都帮助的。 即系最惨就系而家唔知个疫情咧，即系几时先过。咁相信咧，阿陈医生，我谂我哋都要打长线嘅仗吓，即系谂定，即系到底我哋而家仲会继续点咧？因为上次阿陈医生上嚟都有提过啦，即系话又会带嚟好多问题咧，衍生譬如就业啦，可能咧开茶楼嘅或者做餐厅嘅冇得翻工，咁啊变咗好似更加大人有情绪，细路仔又会有情绪， 又冇收入啦，有啲甚至 系咪？ 而家香港面对咧，即系我都讲过咧，又即系都唔系净我哋香港噶啦，全世界因为呢个冠状病毒咧。大家都同樣受到一個好大嘅經濟民生啊生活上嘅打擊嘅，咁咧所以點解會有一個叫精神海嘯呢個名字出現呢？就話會好多人除咗話即係冇工作啊經濟嘅損失之外咧，跟住嚟嘅咩咧就係、是、情緒咯，情緒唔好啦，唔開心嗰啲咯，咁所以我哋咧就有啲心理準備，即係我哋打後咧就會面對好多，我諗即係頭先啊梁繼章話齋呢個疫情。 我哋讲都唔知道几没完没了嘅，真系。 系咯。 啊，迟啲天气热啲会唔会好啲啊？因为有咁讲法。 系啊，系嘛？你经历咗两个夏天咯， 最好突然间好似沙士咁，热天唔见咗啊！ 系最好系真系最好系咁。 陈医生，我哋可唔可以咁噶？有一个短暂嘅俾自己一个透气位 ，break 一 break， 系咪啊？或者有个希望，觉得就我哋希望就三月啦，或者四月啦咁样。呢样嘢对于我哋嘅情绪嘅一个 管理 嘅 系 啦。咁幫助咧？ 定係陳醫生？定係陳醫生？嗱，而家英國嗰邊咧又放寬啦，又話口罩令又唔使啦，咁樣好似佢哋咁，即係唉算啦，即係好似叫做 free 啲啊， 係啦，豁出去啦，咁樣係咪我哋咁樣又係咪好事咧？我又覺得 而家咧，我哋係面對一個兩難嘅局面。 係 第一咧，就話嗱，第一全球咧，即係幾個大嘅地區嘅防疫嘅策略係唔同。 係啊， 啊嗱，我哋中國祖國同埋我哋香港咧。同埋一部分國家係走清零嘅， 嗯 啊、即係要冇感染嘅。 嗯、 但另外一方面啊，美國啊或者歐洲嗰邊咧，就係與病毒共存嘅策略嚟嘅。嚇啊，唔理咁多啦，總之我寧願病死都唔好餓死。啊， 嗯、 即係咁樣嘅問題咧，就會相當嚴重啊！你諗下，如果到時候去到某一個階段要銜接嘅時候點咧？嗱、啊，我呢邊係完全冇人有病嘅， 你嗰邊就 啪啪聲有病嘅。咁、 嗯、 一開波嘅時候，一開關點算？ 嗯 这个我们都要明白到有个困难在这里。咁头先Yui讲嗰啲都啱嘅，你有期望。 嗯、 啊望就嚟天光啦，就嚟天光啦，咁梗係有希望啦。 嗯、 如果你话喂唔知几时天光喎、啊、你隧道都唔知几时天光。 对呀，隧道要。 咁、啊、你就会好沮丧啦。咁、 嗯 啊、我諗呢希望在人间嘅。 冇错。 同埋就话始终我觉得即係睇历史都系啦，无论大嘅瘟疫又好战争又好呢，始终也系会完。 是 一个循环来的啫、嗯、即是有坏就有好，有好就有坏、 嗯、 这个是人生来的。那我想抱着这个态度呢坦然面对咯。 没错，有些人说 Omicron 现在是 N phase 最后一个阶段，我们希望真的是。 是我们就 hope for the best。 希望在人间。 没错，我们继续携手前进。好， 努力的。 多谢陈医生， 多谢医生。 多谢晒。 拜拜。 试过雪峰的我太过固执的你总挑剔对或错染料抱拥的我爱上敏感的你分开更合衬摩然后令这伤你我再跌倒流泪是否必经的结果别后想找那个兜兜转转总拍拖离开先真正令到拥有是福气 当得知道你有下过他才是感激无非恋爱 如吸口气只等缺氧先想去怀念细味离开先知道爱是大众缺陷的美 回回流浪才更加挂念那共谁痴缠多细腻差的我终于感觉就爱 争气， 都感恩恋爱里没有说还是情理。 今日嘅最爱是大总缺陷的美啊！吓，十一点二十八分，我哋继续咧就每一天风骚快人，氹下大家，大家又继续咧健康地生活吓，唔需要担心嘅。煮到埋嚟就食，我相信一定可以过到呢一个。 我唔担心噶啦，而家 都冇办法，一定要煮到埋嚟就食，系咪？食得开心啲添，仲要 冇错吓。嗱，食得开心啲，但系有一样嘢咧就零食就唔好食得太开心。其实咧，你细个嘅时候咧，屋企储唔储零食噶？ 冇， 边有零食储啊？ 冇啊。得幾包碌面嘅 啫，但係因為而家咧，即係可能有啲家長又會比較放寬咗啲啦，或者自己都中意食啦。我屋企都有㗎，其實我屋企其實我唔係 你而家屋企 有㗎，其實我有一個零食櫃 啊， 因為有時我自己因為大人都會想食，你大人你唔想食零食嘅咩？平時 好少， 你買就會食㗎啦，我唔敢買啊而家。 你对自己咁残忍 嘅，唔系，系我宣布嘅就係我食咗两碟萝卜糕之后，我已经肥咗五磅。 你唔好 咁啦，真噶。 我都唔介意， 系啊，两袋萝卜糕 就五磅， 嗰两袋去咗你个 pad 度， 系啊，知啊， 系啊，咪就系萝卜糕， 嗰两袋萝卜糕变咗你嗰两袋萝卜糕， 好惊啊！我而家唔敢啦，仲食埋零食，我谂你唔认得 我。我唔知而家啲家长会唔会俾小朋友食零食，或者屋企有冇摆啦，咁样都可以倾下偈嘅。嗱，翻嚟咧半个小时可以喺电话里边咧倾下偈啦，小朋友可以打嚟同我哋倾下偈啦。 不如俾家长都打 嚟，家长都 可以 啊， 你妈咪喺屋企都好闷，想同你倾下偈嘅。 系啊， 因为咧，我记得我嗰时咧疫情啱开嘅时候咧，我睇过外国嘅妈咪，佢喺度呻啊，自己拍片嗰度呻，又要我哋喺屋企睇住佢哋。又要我教佢，我边识教佢啊？我识教佢唔会拱嚟学校啦，因为咧就话佢因为翻学停咗啊，有一段时间、就叫家长自己喺屋企同佢温习。我识教，我使乜拱你俾你哋啊？咁样咁啦，即系觉得成个负担重咗。 系咁，有啲情绪啦， 系 啊，就 要 听我哋啦。 佢都应该 要医生倾下啦。 佢应该知道而家真系翻唔到学啊嘛。 冇错，冇错啦。 呢个小朋友， 妈妈又可以打嚟讲啊。哎呀，而家咧啲仔喺屋企啊，咁啊。 系啊，系啊。 我想问啦，爸爸打唔打得嚟？ 唔得，即系俾妈妈。 妈妈咧， 妈妈都唔俾。 好，电话号码18723888，18723888。翻嚟我哋倾下偈。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上午十一点半，由陈景瑶报道一节新闻。政府完成土瓜湾红光街21至35单号的强制检测，发现两宗初步阳性个案，卫生防护中心会安排跟进。相关大厦昨晚8:30被列为受限区域，今朝早大约8:00完成检测行动。政府之后采取执法行动，发现有三名受检人士未有进行强制检测，已经发出强制检测令。政府话共检查大约70名受检人士的检测报告，另外大约10户居民没有应门，提醒他们在看到政府告示之后尽快联络政府检查。执法行动在今朝早大约10:00完结。政府就深水埗卫生楼围封强检后进行执法行动，检查大约10名受检人士的检测报告，他们全部已经进行检测，另外大约20户居民没有应门，政府提醒他们见到告示之后尽快联络检查，以排除病毒有机会继续传播的风险。深水埗卫生楼昨晚8:00起被围封强检，今朝早大约7:00完成，没有发现阳性个案，当局随后执法行动在朝早大约9:00完结。感染及传染病医学会副会长林伟信说，葵涌村人口不少，如果要完全堵截所有的传播是有困难，见到村内有大厦轮流爆发，而在葵涌村以外亦都有很多个案，情况令人忧虑。林伟信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说， Omicron 潜伏期的中位数是大约3日，大部分人在3日内发病，但亦都有为数不少人会超过3日之后发病，最长甚至可以去到14日。如果过早解封，可能有相当部分人士之后才发病，病毒再流入社区。他又说，日葵流怀疑有超级传播者衍生感染，预计头一个星期大部分个案会出现，之后每日确诊个案会减少，但如果反弹就反映仍然有传播链。 在北京，国台办发言人朱凤莲说，台湾民进党当局借所谓过境美国，图谋美台官方接触，寻找机会进行谋独操弄，是其以美谋独的一贯伎俩。无论以什么名目玩什么花招，都改变不到世界上只有一个中国，台湾是中国一部分的事实。朱凤莲强调，中方坚决反对美国和中国台湾地区进行任何形式的官方往来，敦促美方恪守一个中国原则和中美三个联合公报规定，不向台独势力发出错误信号，挺台谋独即会进一步损害台海和平稳定，只会招致玩火自焚的后果。天气方面预测，部分时间有阳光，今晚大致多云，有一两阵雨，吹和缓至清劲的偏东风。展望未来一两日大致多云，星期六晚气温显著下降，星期日朝早寒冷，除夕同农历新年假期仍然相当清凉。而家气温是21度，相对湿度74%。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4272点，升29点，总成交金额641亿8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437点，升4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3660点，跌23点。部分活跃港股嘅造价，腾讯控股469.2升2.4，盈富基金24.42升2仙，美团224.4跌1.4，恒生中国企业86.34升1.4，阿里巴巴117元升2毫，快手87.2升4.25，中国移动53.65升1.35，港交所462元跌5.8，友邦保险85.5升1.5，中国平安63.05先升1.4。美元对其他货币嘅卖价：港元7.786，日元13.88，瑞士法郎0.918，加元1.261，人民币6.325，英镑对美元1.352，欧元对美元1.131，澳元对美元0.716，新西兰元对美元0.669。日经平均指数报27043点，跌87点。港金报17140元，升5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847.11美元，卖出1847.52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Toby 先同你讲翻薄扶林道啦。薄扶林道头先嘅火警已经处理好啦。来回方向介乎山道至到皇后大道西一段全线已经系解封，但系皇后大道西去坚尼地城方向，近住西边街呢一段仲系挤塞，车龙排到荷里活道。重复多次啊，就系薄扶林道较早前嘅火警已经处理好，来回方向介乎山道至到皇后大道西一段全线解封。咁而家主要系皇后大道西去坚尼地城方向，近住西边街一段比较车多，车龙排到荷里活道对出。隧道方面，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龙尾喺华润大厦；西行排到去景隆街。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康庄道桥面。路面情况喺港岛方面，皇后大道中近住雪厂街一段挤塞，龙尾排到去花园道口。咁喺九龙方面，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一段车多，龙尾果栏。咁喺深水埗嘅元州街，因为有强制检测，元州街去美孚方向近住北河街的快线需要封闭，经过要留意。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昂船洲大桥落斜方向尖沙咀、东区走廊柯达大厦去柴湾、观塘绕道丽晶花园来回、将军澳宝林路马油塘去秀茂坪、青山公路华园村去九龙、元朗公路唐人新村方向屯门和车公庙路车公庙方向第一城。最后，道路安全议会提醒你，踩单车要量力而为，保持安全车速，同前车保持安全距离，仲有唔好左穿右插啊！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有快乐。 我是欧阳若希，作为冠军职业赛车手，等我话你知乜嘢系驾驶嘅最高境界。一回旋处前要减慢车速，谂定出口同行车线，出回旋处前要及早打灯同礼让其他车辆，而喺螺旋形回旋处就要留意引导去出口嘅道路标记，见到有人喺斑马线上就要停车让路，开门落车前要注意附近嘅交通情况。驾驶嘅最高境界就系互礼互让，安全到达。 大家好，我是 Sam 虚。只要乐观豁达，凡事向好嗰方面去谂，保持平常心，处变不惊，用松容嘅态度去面对命运嘅安排，就应该算得系快活人啦啩。 哇，正啊！ 逢星期一至五，朝早十点到晏昼一点， 放松快活人。 好啦，翻嚟风骚快人啦，电话号码18723888，咪听下小朋友嘅电话先吓。喂 ，Bernice 妹妹 ，Bernice 小妹妹 系咪喺度啦？ 你好嘛？ 你好， 系啊， 喂，早晨 ，Bernice 今年几多岁啊？ 12岁。 咦嗱，咁而家跟住系咪仲要上网课啊？今日系咪啊？ 系 啊。啊，咁啊唔好再睇 Bernice 太耐啦。不过咧，想问翻你对于咧而家要翻上去上 Zoom 堂咧，你自己点睇啊？开心咗啊？定系哎呀又要冇得同台仔见面，系点样样啊？ 我觉得而家 OK， 因为肺炎咁样好危险咯。 系。 如果上网就唔使出街，咁都安全啲嘅。 但系冇得同台仔玩，你唔会觉得好闷咩？又唔可以一齐可以倾下偈啊咁样。 我哋通常上完堂咧，都会打电话咁样可以倾下偈咯。 哦，咁都几好，即系联系下同台仔嘅啲感情系咪？ 系啊。 但我想问嘅就系，除咗系咁之外咧，咁你会喺屋企做啲乜嘢啊？ 系啊， 如果可以嗬， 会唔会好闷啊？上完堂 会做下功课或者上下网啦，通常。或者有时如果星期六日会有时同朋友出下街。 妈咪俾唔俾出街噶？而家仲会唔会又出街？小心啊！唔好去边度啊？边度会唔会咁噶？ 之前 OK 嘅，而家就留喺屋企多啲咯。 嗯， 咁喺屋企做乜嘢？ 系咯，就系想问你屋企做咩？系咪成日打？有冇用玩手机游戏嗰啲啊？ 我听你咁样讲，其实系冇离开过个电脑。 系啊， 上网就对住个电脑。 系啊，做功课 又 系 做 功 课 又电脑， 会唔会啊？即系 会落下公园或者跳下舞嘅，有時 跳舞 啊，几好啊！ 但系咧，最近年咧，即系有疫情之后咧，有一个好得意嘅讲法。阿 Bernice 而家学跳舞系咪都可以透过网噶？ 系啊， 喺屋企自己跳啦， 系咪噶？ 系啊， 我系网上咁样教跳舞嘅。 网上点系点教？ 跳咩舞啊 ？Mirror 咯， 老师会慢慢同你讲下，佢会俾你睇下点样跳啦。咁我哋会跟住佢一齐跳咯。 我即系跳乜嘢舞啊 ，Bernice？ Hip hop。 哇！ 咪因为咧嗱，我即系虽然几廿岁啦，都学过跳舞嘛，即系为咗演出啫嘛，系啦。咁一个老师会将你手喐一喐，嗱唔系咁样，你条腰再佢要掂到你噶嘛。 即系面授嘅时候，你就可以有个接触。 隔住电脑咪冇晒呢啲咯，系咪 ，Bernice？ 系啊，不过我哋好少即系自己做舞，佢哋会教我哋，跟住有时会喺班前边跳咯自己。 哦，但系问深咗佢，你想唔想翻翻面授啊？ 我都想翻翻嘅。 嗯，系啦， 跳舞一定系成班人先好玩， 开心啲嗬，系啦，系。 嗯， 系咧，边啲就头先啊，倾开话题咧，就系咧，而家小朋友中唔中唔中意食零食嘅？你食啲咩零食嘅而家？ 我哋食，我中意食薯片同埋系咯，我中意食薯片嘅， 都系一样嘅。 薯片 都系咁多， 薯片系万年嘅最受欢迎嘅零食。 薯条都系第二位嘅， 唔知道。我哋下次做个调查啦。好，俾你继续上堂，好唔好？多谢你电话。 好啦，唔阻你啦。 祝你身体健康啊！ 小心啲啦， 拜 拜。拜 拜。好啦，另外系咪有一个婆婆啊？边个啊？婆 婆。 婆婆打得嚟咩？啊，系 都一日都系我唔好，我话叫嫲嫲唔好打嚟，系啦。咁所以嘅就系阿婆婆可以打嚟，系嘛？婆婆， 点解你唔俾啲婆婆嫲嫲打嚟啫？ 唔系我啊， 冇话唔俾啊，你咪打咗嚟咯。 唔系啊， 我想讲，因为啲婆婆嫲嫈唔想话俾人听佢婆婆嫲嫈啊嘛。吓，你做阿嫲噶啦，咁后生， 系啊， 唔紧要，其实好开心嘅。咁你年纪同埋你外表同埋把声唔相称嘅时候，你都会好开心噶嘛。 所以我唔想叫你婆，我唔想叫你婆婆，不如你叫咩名？ 唔系佢讲得呢一样嘢咧，知道佢一定系保养得好好。 系啊，把声几后生， 系啊，把声好后生， 把声好似30岁未够咁。 你叫咩名啊，婆婆？ 叫 Mary。 我叫咩？我叫 Christine。 Christine 啊，真系有英文名啊！ 早晨啦 ，Christine 婆婆。 饮个羊水啊！ 你好。 哇，你好啊 ，Christine， 今朝有冇饮咖啡啊？ 我有，我朝朝都要饮嘅。 哇，真系呢啲，呢啲婆婆型， 好醒神啊！ 系有几多个小朋友啊？屋企？ 我自己咧就系一个仔一个女嘅，我仔就喺外国，咁我女喺香港。咁佢要翻工，我要帮佢睇住佢个女。 哦，几多岁啊？个孙几多岁啊？ 我孙，我有孙一个10岁，一个7岁。 哇！ 都系而家都系喺屋企咧网课啦，系咪？ 系啊，我下年已经系35岁噶啦。 35岁啊？ 系啊，哇，好后生啊，对咯。 你真系35岁啊？ 唔似啊， 你似35岁喎。 系啊，我以为我听错啊。 我都以为系啊。 系啊， 你同我做系咯。 真系从心所欲噶啦，可以。 你有冇作大啊？ 冇， 冇噶，冇噶，冇。 咁犀 利，我唔系秘密嚟嘅。 系 咩？因为讲翻网课嗰啲先啦，不如。 好啊，好啊。 因为咧，我其实睇到好多啲报道啊，或者传媒嗰啲都讲咧，就即系啲人系好可怜。我都相信咧，有好多妈妈哋要翻工，咁觉得系好多唔方便嘅。咁但系我亦都见到而家有好多啲做长辈嗰啲咧，都好乐意帮佢睇啲细路仔啊。咁我自己亲眼见到我孙咧，由第一次开始上网课，我感受到一样嘢。其实我哋会觉得佢哋都好惨嘅，困住喺一个间屋嗰度上啦。就冇得社交啦，但係有一样好，我哋可以知道佢喺学校嗰个学习嗰个心态呀，同埋老师啲态度。 我 係 㗎， 係 㗎。係呀，因为你听得到老师点样讲嘢同埋点教㗎嘛，你睇到㗎。 係呀，冇错呀，咁亦都知道嗰班同学仔嗰个性质呀，因为人以群居呀，小朋友係好紧要㗎，你可唔沾染到啲乜嘢，你就係学到啲咩返嚟。咁你从中可以纠正佢囉。 嗯 ,Christine 婆婆真係。 但你又唔好太过咩㗎喎，即係太过大压力俾佢喎。即係我明白咁样先至能够做到家校合一。 我个孙成日话你唔似，你虽然系一个长者，不过你一啲唔似老人家。 嗯。 又好似个朋友咁先至得个 Christine 婆。 不过呢，我最初有呢一个 Zoom 嘅网上授课之嗰阵呢，即係嗰阵时。好似據聞有啲學生咧係可以唔開 camera 喎，唔開 camera 咧嗱，我唔知道即係係咪間學校咁啦，就有個可能發生嘅就係佢繼續瞓覺咯，即係佢登記完之後，咁就嗌佢名咪應咯，唔嗌咪趴翻上牀瞓一陣， 或者動起只腳。 我聽聞有啲咁嘅情況， 係就咁樣，面授我哋都係咁嘅，點完名之後就瞓覺噶啦。 但係你喺課室，你點都唔會咁。 你出課室 咁離譜嘛，係嘛？ 係啊， 所以呢個係一個 有喺課室都會驚埋㗎。如果係有啲咩態度上堂，你都會覺得佢唔會好專心咯。 係 啊， 所以而家上網課我都一定要著校服㗎。可以有時換咗上面 T 恤條褲著細褲，我唔得呢樣嘢，我要執得好緊。 係啊， 婆婆 你要將埋校服褲啊？ 当翻学啊！ 但鞋袜使唔使着啊？ 有个精神要尊重。 我知， 啱嘅，啱嘅。 咁但系鞋同袜使唔使佢着啊？你 啊，咁嗰啲人唔使，喺屋企唔着鞋噶嘛，而家。 咁就唔使。 卫生关系 都啱嘅，着翻校服佢先有先至有个精神 啊！ 如果 翻紧学 啊，咁样着住睡衣， 我同意，就算 working from home 啲朋友都要噶，唔好着住睡衣同啲老细开会。 系啊系啊， 你知系咪啊？性感嗰啲咧， 有个尊重系咪？ 系。 同意啊 ，Christine 婆婆。 Christine 婆婆啊，你可唔可以咧？俾啲意見啊！你聽咗我哋嘅節目，都有冇事一陣子啊？有冇聽到我節目啊？ 哦，咁我即係其實我以前咧好中意聽梁繼章嚟嘅。 多謝。 阿 Yuri 咧，我就中意聽佢啲歌。我因為時間唔啱，我聽唔到佢啲節目嘅。咁冇咗你哋嘅時候咧，當然都有啲失落啦。咁而家聽翻咧，初就見到你哋咕哩呱啦，咁我係覺得你哋。 从此巴闭， 但系咧，我哋好好笑嘅，好开心，因为而家社会戾气太重啦， 要开心啲， 唔可以又要太认真啊。 嗯，知道知道， 系嘛，将一啲负面嘅情绪，将佢转埋一个正能量放出去，我觉得几好啊。 好，多谢，多啲 俾意见。唔好开心啲，听到闹人都唔开心嘅。 嗯，冇错，我希望发放多啲正能量，开心啲，好唔好？我哋面对疫情， 听噶， 多谢 喺间房度听紧噶。 好啦， 多谢。 唔好咁讲，其实我会唔会太嘈啊？我会唔会太嘈啊？ 你呀、啊、一时一时 都 好 像 听到你笑啦。 好多谢 你。Christine 宝宝。 听众啊。 不是啊，他们经常闹我啊，你帮我闹回他们啊。 你啊， 那 你有 这 么多人闹你了，我不会落在下水。 不是，我叫你闹回他们两个。 他叫忍受一下。 你叫检讨一下啦。 我没有。 好多谢 Christine 宝宝。多谢 大家身体健康。 好，多谢多谢。 拜 拜。 夜夜月台上对望，竟然数千万，将彼此那影迷，但是又从未约会，热情聊天后，谁亦从未无赖，一出街会自制二人，甜蜜偏偏不费气力维系。曾越美丽，但迟要开了，各奔千里路轨，火花闪过又出世，一齐如宝石，纯正才是名贵，只恋爱太浪费，所以尚有好友做，谁愿意做发妻，谁人又了解这知世俗说例，对望未大污秽，然而行上爱谈卑微，唯求在最好一息间停滞。共你轻描淡写，不要互斗痴迷，不想会沉重约归。 风骚发人啊！咁头先呢个歌就系月台上铺面史黛琪嘅，我哋听听另外一个电话先吓、啊。电话里边就系有张太系咪啊 ？Hello， 喂喂 ，Hello， 你好，张 太 你好，张太早晨， 你好 你好， 梁继章， 李丽扬，你好你好， 你好， 马小强你好， 系啊，咁咩梁马小强嫁咗？ 佢话马小强啫，系 你唔好， 你嫁咗俾大佬， 你唔好搞住人哋啦。 阿张太啊， 我嘈噶啦， 系咪喺屋企同小朋友上紧网课咧？ 系啊系啊，我小朋友中意啦， 都中意啦， 放 two 咯， 好快嘅、啊，一上中啊，嘭嘭声，跟住又 高过你咯，高过你未啊，张太？ 高过啦。 啊，系啊，而家啲小朋友好快已经好高大噶啦，嗬、 嗯。 你觉得咧上网课咧有咩唔同啊？同面授对于你嚟讲嘅影响？ 影响就好大咯、 嗯， 因为佢啱啱一上中一嘅时候已经要网课啦。 哎呀， 初派呢间中一，即系派呢间中学嘅时候，先上中一咧，就谂住拣咗佢适合嘅程度俾佢。咁佢初都好中意间学校嘅，即系都谂住佢会好有心机读。但系一去到 網課之後咧，佢啲成績就好似上滑梯咁， 嗯， 上咗去。因為點解咧？因為 了解過， 唔太認真去上堂。 哦， 佢唔中意呢一種方式，係嘛？唔係好適合，唔係好適合佢。 佢初初就冇話中唔中意嘅， 嗯， 只不過係因為佢一去到網課，唔係老師真係面對佢嘅時候咧，佢就已經。懒散啊，系可以讲，咁变咗会系一个唔系太好咯。我就中意面授嘅， 明白？ 因为 始终有个 唔同嘅氛围，个氛围真系唔同嘅， 系啊，真系争好远。 全部人坐晒喺度，集中精神听老师讲，定系你自己屋企？因为我咧，我都要教嗰段时间啦，喺某一间学校里边啦，我系教网课嘅，咁我都系要去学校个课室。我睇住啲學生咧，有啲咧淨係影到佢執頭髮。 嗯、 我成日都話：喂，阿陳小明，你將嗰個鏡頭影翻你啊，咁樣。但係佢錘一錘一又錘翻落去，即係基本上 係啊係啊 係 啊， 係唔、同嘅。即係佢屋企佢真係好，我唔可以用撇咯，但係即係比較太舒服咯。我只話 唔好怪啲小朋友，我又覺得嚇、因為其實不嬲係人都知嘅啦。我哋都做過小朋友， 啊、 我哋嗰啲專注力嚇、專注力其實好低嘅啫嘛。 係啊， 所以咪就係要翻學。 窗外有隻雀仔飛過，大家都裝下啦。 嗯， 所以授課面授係。是即係對於佢嚟講係好咯，因為佢哋會專心少少啦。 係啊，同意肯定。 因為網課咧，佢哋就可以將個手機放喺啲膝頭哥喺度玩啊。 係啊，乜都得啊， 瞌眼瞓啊咁。变咗我成日都要夹住佢咯， 嗯， 啊、你多咗嘢做啦，又要嗬、 啊，其实系好攰噶， 系啊， 要成日提点佢咯，喺屋企，喂，你坐好啲啦，喂，你专心啲上堂啦， 你有冇要佢着翻校服啊？好似头先嗰位阿 Christine 婆婆咁，要唔要着校服啊？我唔使嘅，着屋企衫。 佢学校冇要求佢哋要着校服，咁、 哦。 佢哋穿住睡衫都系咁上堂，咁老师又唔会出声嘅，咁、但系而家咧我就唔俾啦，我话你唔可以穿校服，你穿屋企便服啦，咁即系你精神少少咯，但 系 佢哋都系懒散嘅，即系你唔可以话得佢咁多，你话得佢咁多，你同佢嗰个 关系唔好， 好似咩都话住晒咁，系啦， 好难做啊，系咪啊？ 好难， 系啊，你自己系啊，你自己 都 要保重啊。因为你要睇住个势嘅， 系 咪、 啊？ 你自己都会有情绪噶嘛？ 冇错啦， 有当然有啦。咁唯有咁，你知啦，对住小朋友一定好大压力噶嘛，同埋好猛整啊。咁、又唔可以闹得佢咁多，但系好攰咯个口。 张太系咪全职主妇咧？应该 系啊， 系咪？ 因为我有四个小朋友。 哇！ 咁而家四个小朋友都喺屋企上网课啊？ 定有啲大噶啦？ 大嗰三個就大曬啦，出嚟做嘢。 哦， 而家呢個細嘅咧就就讀書啫。 哦，哇！如果你係四個一齊上網課，你仲 哇 仲辛苦 啊！ 你起碼你要四部電腦喎，因為每一個人要對住一部啊嘛，係咪？ 唔係咁多人，大家咁樣嗬，即係如果你話即係個生活空間仲要唔係好大嘅，我就有少少困獸鬥嘅感覺。 直情 係啊，所以係好慘啊！我覺得如果你真係小朋友多，你再上網課，咁有啲家庭真係搞唔掂咯。 係啊，個 WiFi 可能又唔得。 希望我哋每日可以播一啲好聽嘅節目俾你，繼續開心心， 支持你啊，張太。 但希望張太，你又聽到頭先咧，其實阿陳醫生都有講啦，大人其實會更加雙重辛苦啊。 係啊， 因為你要睇住啲細嘅，你要睇住自己啦，記住咯，冷靜哦。 又要睇住屋企咧， 樂觀面對， 開心啲，好唔好？ 聽風騷快活人， 加油啊！ 聽你哋嘅節目咯。 好，多謝一講我哋節目開心翻。 笑翻啊！ 笑翻，即刻笑。 我哋都有疲劳嘅。 咁其实两位有冇了解我嘅心情？ 走开啊！你成唔识当时候讲唔识当嘅嘢。 张太都话你啊！ 张太你唔会话我噶嗬？ 有啊，佢咪话咪喺咁样啊，叫你走开啊！ 你要做下丑角，好笑噶嘛？ 张 丑角啊，丑角俾丑人做嘅，知唔知啊？ 唔系咯，我做唔到啦。 系啊， 其实我想行小心路。 多谢张太，努力继续支持你， 加油加油！ 好，多谢， 拜拜， 拜拜， 大家咁啊！ 好啦，快到十二点钟翻嚟，我哋今日就会有 客家婆 的主席。 人爱问理论精神有没有，各自有一路跟住感觉走，也许这一秒可见一见他就够。用半方位直伸在半夜缺口，等某一个真相讲我走，熟悉的找个角落在守候。多么想跟他公开地得到这世间的祝福，藏在这幽谷每块峭壁写满上， 即使喜欢他 一双眼 如地那座，就算始终没法心中习惯， 失守一个渐渐的路旁。 I'm crying for you. 中午十二点钟，二十度几温，相对湿度74%啊！听香港电台第二台嘅风骚浮人，翻嚟我就会有客家婆噶啦，唔好行啊！欣健， 天气方面，一股清劲嘅偏东气流正系影响广东沿岸，预测本港地区大致多云，下昼短暂时间有阳光，今晚有一两阵雨，吹和缓至清劲嘅偏东风。展望未来一两日大致多云，星期六晚气温显著下降，下星期初朝早寒冷，农历新年假期仍然相当清凉，亦都有几阵雨。而家气温系20度，相对湿度74%。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4268点，升25点，总成交金额689.4亿。上证综合指数报3437点，升4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3660点，跌23点。部分活跃港股的造价，腾讯控股469.4升2.6，盈富基金24.42升2仙，美团224.6跌1.2，恒生中国企业86.28升8仙，阿里巴巴116.4跌4毫，中国移动53.5升1.2，快手87.4升4.45，港交所461.6跌6.2，友邦保险85.5升1.5，中国平安63.1升1.4。

到你。 我冇留意。 你连 上堂都唔留意啊，老师。 后一千分。 后耶！客家婆英明。 唔系客家婆啊，因为我留意紧一个古仔啊，搭半个片段人家，好难做啊，所以咧系啊，所以我就睇睇紧啲嘢啫。你讲多次嚟，你讲多次，我实听到啦今次。 系啦，系奉献其三。 逢星期三， 客家婆都会来嘢汤， 客家婆都会 来嘢汤， 来个汤， 来嘢汤， 哦，即系去一个小镇系咪？ 汤系小镇啊，冇错。 来嘢汤系嚟呢度， 哦，来 系啦，来 呢度叫汤咩？ 嘢汤， 诶，嘢汤，嗰度咧， 而来嘢汤啊，谂住见啲同事嘢咁样，你嚟呢度同你倾啲嘢 咧， 咁啊，嗌汤， 嗌汤， 系啦，嘢汤， 即系度啊， 汤即系嗰度。道， 哦， 嗯， 道， 系， okay， 啦， 嗯， 亚汤 边度咧？ 拉汤， 拉汤啊！ 你唔好以为 咁拉单咧， 冇喎， 拉单就死噶啦。 You 拉单 ，You too， You 拉单 first。 嗱，来亚汤教胎词噶，教胎词， 教大教胎词，教大家， 系啦，教大家叻啦。讲客家话， 讲客家话， 因为咧，因为咧，太迟家系大家，咁个迟字系咩嚟咧？咁我有时我会停咗喺嗰度就谂，明明两个字点解都系三个音嘅咧？ 有时系噶，有时两个音嗰可以一个音讲晒噶。例如我今日教大家嘅呢啲就系啦， 哇正，好，老师来吧。 嚟紧咧就应该要农历新年咯， 系啊，下个礼拜啊， 今年咧就真系比较咧宅使啲啊，大家就唔可以去人哋屋企度拜年啦吓。即系怪怪地， 尽量啦， 所以仲谂住买啲好嘢去你度拜年 啫。你有咩好嘢啊？ 关咩事啊？ 你有咩好嘢啊？你 我话唔好嚟我屋企， 你都可以俾自己啦。 知唔知讲咩？我户口出口烟， 出口。 我户口出口烟啊！我就识读翻个音，我知佢讲咩。 我户口系咩？ 我户口，我屋企， 我屋企冇错啦。户口就屋企， 我 户口粗口人，即系住好远。 粗口人， 粗口人， 粗口添，粗口人。 冇啦，我点会教呢啲咁嘅嘢啊？ 户口粗口人，我真系难学噶喎，呢啲音 系咪难啊？ 难啦， 所以我一定要教埋你哋嗰啲咁嘅即系词语啊，等你哋学得好咁上下 之后， 先至可以掌握到户口。 户口， 你就系头先到我诶呢度嗰度已经好难啦。 系啊，绘画真系最难。 好难噶，所以其实我都系等你哋真系有翻咁上下成绩先啊吓！ 我以为我自己有翻咁上下成绩噶 嘛？ 你话咧？ 我觉得自己读紧高班。 你今日真系小心啲，已经俾我扣咗一千分，都未开始。 你哋我感受惯， 我冇所谓。 咪就系咯，呢啲咪坏学生系嘛？好啦，咁其实要去屋企要拜年嘅话咧，其实好多时候咧，我觉得除咗你哋有啲手信啦，亦都要识得去嗌人嘅，系啦，你哋叻唔叻噶？即系呢个系表姐嗰个舅 公 啊， 年年系啊，年年 唔系，我而家开始唔使识啦，因为嗰啲走晒， 我反而系人哋叫你 嗰啲咩，嗰啲前辈，我嗰啲长辈仲有得叫， 太缺啲事啊， 唔好讲笑啦， 有啲家族大咧， 我 细个 就要叫， 系啊， 八舅公啊，八舅婆， 其实 系个嗬， 冇咯， 好憎噶，我好憎 啊， 因为唔记得，其实边度记得你 系 八舅公定系八舅婆啊？ 超级唔会唔记得嘅啫， 唔记得我真系， 除非你个家族好大啦。 我正想讲呢样嘢，有冇试过大个嘅家族嘅就系有一啲咧个辈分高过你，但个年纪细过你嘅， 有试过啦， 系啊，你冇 试过， 唔知要嗌佢啲乜嘢，我上嚟咧。 即系佢就舅父啊， 原 来佢 细 过你，细 过你嘅个年纪。 因为阿爸好细个，好老仲出生啊嘛， 冇错啦，即系好邪噶呢啲位，我最惊噶啦， 唔使惊，唔使惊， 喺度笑， 系啊，今年几年班啊？阿 最惨嘅就系差唔多时候嘅时候，点啊？ 几时买利是啊？ 系啊，唔好再斗利是咯，要 派 利是咯，呢啲真系好大压力。 做紧咩啊？搵几千个月啊？ 你有冇啊，小强？ 之前细个有， 银行见啦，见啦要万五蚊嘢，见 啦冇啦， 见啦而家咧，而家仲有冇问你啊？见啦仲要万蚊嘢啊？ 无形蚊来啦， 蚊 挨啦，蚊挨啦，蚊挨啦， 走晒啦嗰啲。 你当然唔可以夹款系咪？ 系啊， 而且咁想派利是俾我。 我都会派嘅， 开工利是， 乜都派， 好似 Nike。 而 家佢用客家话问你，用广东话答。 小朋友都派 Nike。 我哋玩特技测验咪又系咁， 都 问问题用广东话，但你用 Nike。 我谂啲后生仔都唔知咩叫 Nike。 系啊 ，Nike 即系双语广播。你听过 Nike 咩？ 有啊， 双鱼好劲啊！嗰支个大牛龟电视啊， 拜 lingual 系啊，丽音啊， 拜 lingual 嘅意思，丽音广播啊嘛， 系啊，译得几好啊，丽音 唔系好啦。既然系咁嘅话咧，其实大家我谂上系亲戚朋友嘅话咧，都觉得好混乱嘅，但系好开心嘅。有好多人可能唔知點解咧，喺大年初二啊，開年啊，咁啊仲哇好多人嚟你屋企啊，煎糕啊，成屋企都係人啊，有表姐呢、這個又八姨婆，嗰、那個又六姨媽， 又問下啲阿哥阿姐，喂嗰、那個俾咗利是未啊？哦，嗰、那個講咗，嗯，嗰、那個咧。咦，嗰、那個好似未喎， 是啊、 你哋有冇試過？ 有啊，我試過有一次咧、啊，有一個比較年紀大嘅咧，不停咁俾， 跟住你蝦佢唔記得， 啊、你一轉個位入咧，恭喜發財， 佢會問你嘅， 俾咗你未啊？ 俾咗二五尺咯，跟住我一矛我一矛我一矛，仲矛 死都話冇，死都 話 冇， 係啊，跟住佢啊哈， 又俾 啊嘛，俾完之後佢兜個彎咁，跟住 你換件衫啦，反正 有啊，一件棉褸咁，跟住有啲恭喜發財，恭喜發財，嘢啦。然后佢问我系边个，跟住我就咧用我啲家姐啊嗰啲名嚟同我 再嗌 一个，边个？佢就哦希咩？仲系仲系系要轻儿啊？唔系毛边儿啫，我唔系啊。跟住又攞，我试过就攞三封啊，先俾佢揭发啊。 都冇攞翻出嚟， 即系兵不厌诈啊！呢个真系 系啊。好啦，既然系咁，而家我就教大家就系当要拜年嘅时候咧，点样去称呼你嘅屋企嘅直系亲属啊？好啦，首先嘅当然一定要讲爸爸妈妈啦，因为一起身嘅时候一定要同爸爸妈妈讲恭喜发财、利是到来啊嘛，系咪？ 系 爸爸，你觉得客家应该点讲啊？ 爸爸， 爸爸，我觉得系低音嘅。 爸爸， 爸爸。 我细个就系咁叫我爸爸噶，爸爸， 多数都系叫爸爸噶啦， 系啦， 唔系 爸爸， 爸爸。 其实咧就系话你可以简单啲，喊下阿爸， 阿爸咯， 嗯， 呢个同广东话一样喎， 系，其实有冇英文其实都一样噶，有冇发觉呢一样嘢系好可世界性噶？ 小朋友容易发音， 系啦，阿爸， 阿爸， 阿爸，咁样跟住咧，阿妈就特别啲啦，你可以叫嫲嫲， 嫲嫲， 系啦，又可以叫阿咪， 阿咪啊， 系啦，阿咪。阿咪阿咪，阿爸阿咪就系阿爸同埋妈妈啦，系啦就唔叫妈妈咯，阿咪。好啦，跟住咧就当然啦，咪最中意嘅就系啲表妹会见到咩啊？ 表哥 系咪啊？表哥通常都啲靓仔，我觉得系咪噶？ 我啲表姐， 我系表哥。 哦， 我系人哋表哥， 你及表姐多啲系咪？ 我都有个表哥， 我细个真系及表姐噶，嗰阵我屋企拜年啊，发觉佢有啲姊妹书喺度啊。 嗯， 哦， 唔得咁样，女仔嗰时睇啲女仔杂志。 咁你唔系叫及表姐啊？你及表姐啲书 系啊，及表姐嗰本姊妹书 系咯，系噶， 好开心。 唔知点解，我觉得表哥一定总有一个标青。 系啊系 啊， 我表哥屋企好， 同埋总有啲去外国留学嘅。 系啊， 我表哥就去外国留学。 嗰啲翻嚟真不得了啊！话俾你听，啲同学咧同我问咗就哇，哥边个嚟噶？我表哥。 你有表哥噶？ 系啊，我有表哥，我有好多表哥添啊！ 有 个表哥好受欢迎噶， 系啊，点解？ 跟住好多同学嚟屋企咯， 真系 睇我表哥。 哇，正！ 因为我表哥喺我屋企住嘛。好啦，表哥点讲咧？表哥， 表 表哥，系啦，表哥， 表。 咁啊，如果你嘅话，即系哥哥就系哥哥， 哥 系啦，表哥就系表哥，哥哥就唔需要啦吓。 表哥系哥哥， 系啦，哥哥。哥哥，好啦，咁跟住你系表哥嘅话，有表哥嘅就系你最中意嘅就系表姐啦， 表姐 系啦，表姐， 表 姐系啦，表哥表姐就系表哥表姐， 表姐 系啦，好啦，我哋又一跳一跳咧，就去翻咧就比较长辈级啲嘅咯噃，就系你嘅嫲嫲啦，即系你嘅爸爸 嘅 嫲嫲， 即系祖母啦， 系啦，就系你嘅祖母啦，嫲嫲就系叫做我哋唔系叫嫲嫲嘅，呢个咧我咧都哇搞乱咗好耐。我哋喊阿婆， 阿婆 吓，咁阿婆叫咩啊？ 吓，一阵间话俾你听， 叫阿婆， 嫲嫲喊阿婆， 系啊， 咁叫阿婆， 系啦，阿婆，咁跟住咧爷爷咯，我哋就嗌公公， 公， 我哋唔嗌爷爷嘅，我哋系嗌公公，即系嫲嫲就系阿婆， 咁样调转啊？ 系咪好混乱啊？ 好混乱， 我都搞咗好耐啊！爷爷咧就系公公，好啦，跟住就到外公咯噃，系咪？头先你问啊嘛，咁点算啊？外公就系家公， 家公， 姐公， 家公啊？ 嗯，唔系家公咩？家 公啊， 家公。 咁我拼音咪有咁拼啦。 好容易啫，公就系婆啦，系咪？ 家婆， 家婆，冇错。 非常俾翻五百分你吓。 渣婆， 渣婆， 我都有 讲咯。外婆就系渣公渣婆， 渣婆，渣婆 嘅话又要扣你吓。渣公渣婆， 渣婆， 好啦，跟住啦，姑妈系你边个啊？ 姑妈咯。 姑妈系你边个啊？系你个老豆个大家姐系咪？就叫大姑妈系咪？我叫做话太姑， 太 就唔叫大姑妈嘅，就系嗰头两个嘅啫。 冇咗个妈字， 冇个妈字就太姑。 我发觉啲客家话好似我自己嗰啲乡下话， 有啲似啊， 系啊，我叫姑姐就阿姑嘅。 嗯哼，系咯，好啦，另外仲有咯噃，就系阿姨嗰边就系你妈妈嗰边啦，系啦，就叫大姨妈系咪？大姨妈嘅话咧就 胎儿嘛， 唔讲妈啦，胎儿， 胎儿 系啦，就系叫大姨嘅啫，系啦，即系等于大姑妈，我哋叫大姑，大姨妈我哋叫大姨。 胎儿 系啦，胎姑胎儿，好啦，而家我哋重复一次啦，咁多位同学， 九个啫喎，老师， 十个啦，诶，冇听书，扣佢一千分， 好，我不如扣二千好嘛，我谂佢呢个学期都 我读紧字俾你听啦，爸爸妈妈、表哥表姐、嫲嫲爷爷、外公外婆、姑妈、大姑大姨妈， 好， 咪十个咯， 三千分， 十个咯，你点会写漏边个嚟？ 阿爸阿咪、飘哥、飘炸、阿婆、公公。渣公、 渣婆、 渣婆、 太姑、 太姑、 太 姨， 咁咪十个咯。 哦，我将阿爸同阿咪摆埋一齐。 诶， 好，我哋嚟重复一次啦吓。 我重复咗啦，阿爸阿咪、渣哥。 嗱，佢啲系错嘅，佢啲系错嘅，所以我哋要嚟 啊。飘炸 得啦，嚟一次冇飘过飘炸， 飘过 系啦。你呢一个咧就系飘哥同埋飘姐，系啦，冇呢啲亲戚嘅。你有呢啲亲戚系咪？ 你老师读啦。 好啦，嚟咯噃。爸爸是 爸爸， 妈妈是 阿咪， 表哥 表哥， 表姐 表姐， 嫲嫲 阿婆， 爷爷 公公， 外公 家公， 外婆 家婆， 大姑妈 太姑， 大姨妈 太姨， 一阵间翻嚟， 太姨来啦。 其实马老师都是胎鼓啊，好大个鼓啊佢。 好大个鼓。 胎鼓啊。 其实我都系啊，我要加入大鼓都 系。佢系胎鼓公啊。 开始是吗？与你忐忑的嘴脸说穿了吗？讲真的一切也许都注定吗？傻瓜高兴。人生苦短，我始终要懂讲再见，毕竟有太多改变，你需有力冒险，何不痛快落下这句点，你记得记得安好，像我都很好，时候已都不早，我想临别一次跟你的拥抱，跟这秒感觉与及温度，来足够往后日子回味着多好，答应一切都安好，乐趣在清楚，为你足透，来日我便和你好友般偕老，如若换来感觉似患感冒，如病过就会更Remember those days like yesterday. Never wanna let a memory slip away. Yeah, no, no, no. Guess I never thought that I'd have to say goodbye. And I think about you. How's it gonna be without you? Honestly, life will never be the same. Yeah. 莫非偏偏都这一秒钟先发觉，心中有太。 呢啲我嗱嗱声要开始啦，因为上次有个衰公女系咁读晒啲答案，你记唔记得唔够时间？ 唔见呀，我系冇变分嘅。 系 系咁 读 晒嘅话， 佢唔理人哋，自己读读读读读读读晒佢。 你根本系整体个制度嘅问题。 嗯，系咪啊？ 系啊，老师你应该睇住个钟噶啦。 我有时间咩？你认为我琴日唔系上个礼拜？ 仲有啲同学喺度搞搞 你而家仲你而家仲喺度讲嘢？ 你又系咁样，你又系咁样， 对住对住，收玩。 制度真系啊，边个制啊？好，揿识你个制佢啦。好，试下你个制。 财神刀， 财神刀系嘛？ 系嘛？你我点记得阿当？好嚟啦噃，我会叫翻你哋啲财神刀同埋阿当噶吓，我为咗将佢又变翻你点啊张张嗰啲，我好混乱啊。 我系当当， 财神刀， 准备。Dodo 姐郑月玲， 财神刀， 财神刀啊， 标炸。 标价， 标价， 好零点五分。 点解要咁声嘅？ 我无端端扣佢分，因为讲得唔好。 佢系唔正啊？ 系啊，女仔每个月会有唔舒服嘅当。 我讲得标 价，系啊，表姐度啊， 我讲咗表姐， 好无聊。第三题有一首童谣，摇啊摇， 财神刀， 财神刀。 家婆， 家婆是啱的，摇啊摇，摇到乜嘢桥啊？系外婆桥啊吓，叻啊吓！好啦， 呢个 系 几多分啊？老师， 你而家系有两分，咁而咧小张张啊，唔系对唔住，你有1.5分，冇错，小张张系有一分嘅。好啦，张明敏先生有一首歌叫做《当 爸爸的草鞋》， 好叻喎！爸爸的草鞋啊，喊阿爸就得啦吓，唔使叫爸爸嘅，有两分。好啦，跟住俗语话，鬼唔知边个系 财神刀， 财神刀。 讲啊， 阿咪， 阿咪，唔可以俾分你。 打埋你， 解咁快又如何呢？好啦，下一题歌唱题，小啊李克勤咧有一首歌叫做乜嘢啊？ 财神刀， 财神刀，五四，我哋 扣分啦， 错 咗 要 扣分啦， 三二一。边个？ 飘哥， 紧张嗰首飘 哥，你都读得唔啱啊！ 又错又乱嗌，扣五千分。 表哥系飘哥嘛？系咪啊，老师？飘哥嘛？ 系飘哥， 系咯。 其实佢有一首歌系有冇人补答？ 我唔识。 好，嫲嫲， 系啊， 系啦。其实有一首歌叫做嫲嫲噶，好好听噶。好，下一首咯，又系歌唱题。咁就系曹格有一首歌就讲边个嘅？ 我嚟，我当当当当， 你系当 公公。 系啦，就系讲爷爷啊，曹格有个好， 我 讲 完都惊，跟住姨爷爷叫公公咩？ 系喊咗公公，我唔啱啊！你老豆个大家姐系你边个？ 财神刀 系财神刀， 太古 太古系啱嘅。我已经唔知道你几多分啦， 冇所谓啦， 表哥诈公读晒啦，我点啊 ？OK， 好完毕，拜拜。 所以成个 山泥威点啊？冇得你答。点啊？ 你老 你 来 得你来得我好， 成个制度崩溃， 成个 都唔知咩学校嚟嘅，执咗佢啦。 佢连我都唔尊重， 太 古。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中午12:30由陈景瑶报第一节新闻。消息指葵涌村嘅葵楼新增至少四宗初步阳性个案，影葵楼新增两宗。感染及传染病医学会副会长林伟信话：葵涌村人口唔少，如果要完全堵截所有传播有困难，建议居民戴两个口罩加强防护。被延长围封嘅日葵楼，有居民话自己检测咗六次，结果都系阴性，担心继续围封有如困兽斗，导致交叉感染。又批评物资供应不足，最缺乏消毒物资，不满大厦嘅卫生情况并冇改善。 政府完成土瓜湾红光街21至35单号的强制检测，发现两宗初步阳性个案，卫生防护中心会安排跟进。相关大厦昨晚8:30被列为受限区域，今朝早大约8:00完成检测行动。政府之后采取执法行动，发现有3名受检人士未有进行强制检测，已经发出强制检测令。政府话共检查大约70名受检人士的检测报告，另外大约10户居民冇应援，提醒他哋喺睇到政府告示之后，尽快联络政府检查。执法行动喺今朝早大约10点完结。政府就深水埗惠真楼围封强检之后进行执法行动，检查大约10名受检人士的检测报告，他们全部已经进行检测。另外大约20户居民没有应援，政府提醒他们见到告示之后尽快联络检查，以排除病毒有机会继续传播的风险。深水埗惠真楼昨晚8点起被围封强检，今朝早大约7点完成，没有发现阳性个案，当局随后执法，执法行动在朝早大约9点完结。因应最新疫情发展，司法机构宣布由明天起，各级法院的登记处、会计部和其他提供支援服务的办事处将会缩短办公时间。经调整之后的办公时间是星期一至五的朝早8:45到下午12:30和下午2:00至5:00，公众假期除外。登记处和会计部可处理的事务将会减少，等候时间或者会延长。为配合缩短办公时间，司法机构会采取更加严谨的人群管理和社交距离措施，以确保在整个办公时间内，法庭使用者在有关办事处范围的数目维持在人数限制之内。如果有需要，指定区域亦都会实施特别排队安排。司法机构呼吁所有法庭使用者避免在繁忙时间，例如在上周和下周的较后时段前往有关的办事处。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多云，下午短暂时间有阳光，今晚有一两阵雨，吹和缓至清劲的偏东风。展望未来一两日大致多云，星期六晚气温显著下降，可星期初朝早寒冷，农历新年假期仍然相当清凉，亦都有几阵雨。而家气温是20度，相对湿度71%。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4,283点，升39点，总成交金额697亿1,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437点，升4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3,660点，跌23点。部分活跃港股嘅造价，腾讯控股470元系升3.2，盈富基金24.44毫升4仙，美团224.4跌1.4，恒生中国企业86.32升1.2，阿里巴巴116.7跌1毫，中国移动53.5升1.2，快手87.35升4.4，港交所462元跌5.8，友邦保险85.6升2.5，建设银行5.94升2仙。美元对其他货币嘅卖价：港元7.786，日元113.89，瑞士法郎0.918，加元1.26，人民币6.327，英镑对美元1.351，欧元对美元1.131，澳元对美元0.716，新西兰元对美元0.669。日经平均指数报27,099点，跌31点。港金报17,140元，升50元。伦敦金每盎司买入1,845.59美元，卖出1,847.59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FM 94.8至96.9。 FM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Radio 阿欧，办准年货未啊 ？Kitty 一早整好晒啦。 小白，利是准备好未啊 ？Barbie 一早搞掂晒啦。 咁就啱啦。 乜嘢事呢？ 我哋未搞掂，帮手整埋啊。 咁都得。 一家人唔使计。 逢星期一至五， 每朝6点到10点， 香港电台第二台。 梁荣忠、Kitty、阿欧、林慧、白元浩。 2022年继续晨光第一线。 晨光第一。 无论身体几 fit 都好，要预防2019冠状病毒病，接种疫苗好重要。我哋一直以嚟接种各种疫苗去预防传染病，疫苗帮助免疫系统产生抗体同记忆，将来一旦接触到病毒，免疫系统就会迅速作出反应抵御病毒。这个是保护自己和其他人最简单和有效的方法，大家一定要接种疫苗啊。 Hello， 我是太极乐队的 Patrick 雷友辉。什么才是一个快活人？我觉得很简单的，只要一个人没病没痛，健健康康，又可以跟他最爱的家人吃下饭聊下偈，那就已经是最快活了。不过最风骚快活就梗系听香港电台第二台，星期一至五早上十点到一点的风骚快活日啦。 哇，正啊！ 逢星期一至五朝早十点到晏昼一点， 风骚快活日。 人间青春火花， 贞观之治，系指唐朝第二代皇帝唐太宗在位23年嘅清明政治。由于唐太宗知人善用，广开言路。 子野同学，唔该借张睇嚟啊！ 我温紧书啊，你唔好烦我啦。夫以同为镜，可以正衣冠；以孤为镜，可以知兄弟；以人为镜，可以明得失。 喂呀，你唔该起身啦，你借张睇嚟啊！ 哎呀，你好烦啊！我温习紧贞观之治，你听唔听到啫？ 啊，贞观之治关我咩事？ 下个月就考试啦，如果考得好，我就可以考入大学啦。所以唔该你唔好阻住我温习啦。 你傻噶？我哋读紧小学啊嘛，你把声几细个，我眼瞓啊！我想借你嗰张台啊，你拍埋一齐嘅话，我当张床咁瞓啊嘛。 呢度系课室啊，课室嘅功能咧系俾我哋嘅社会未来栋梁，好好温习噶，唔系俾你啲嘅社会渣子喺度瞓觉噶。我把声细个喺我细个嘅时候饮得奶多啊嘛，阿妈话嘅。如果你无心向学，你出去啦。 哎呀，岂有此理啊！激气啊！竟然学埋老师咁样啊，话我系社会嘅渣子，你信唔信我打你啦？ 我就真系唔信啦！我见你系女仔，我先唔出手咋。 有本事嘅话，你就出手啦，我唔怕你啊！ 嗱，同学，你应该知道我系全学校嘅空手道代表。去年我先打败咗港岛区最出名嗰间学校，我攞咗全港嘅冠军啊！你系咪要我好好教训你，你先安乐咧？ 喂，美同学，学校隔篱间茶餐厅咧，仲有3分钟就开档啦。今日有你最中意食嘅美味鱼球卖啊！嗱，我去帮你排队先，你快啲过嚟啦。 系、哦，今日系星期三，逢星期三嘅话，嗰间茶餐厅就会推出最受同学欢迎嘅美味鱼球嘅。小学同学啊，你快啲帮我咧排第一啦，我即刻会过嚟噶啦。 哼，冇啲文化。嗰啲所谓美味鱼球咧，用嘅系最下价嘅鱼，剁烂佢，沟埋啲下价嘅垃圾食材，加埋啲下价嘅千年油，跟住垃圾中嘅垃圾，垃圾垃圾垃圾。 你食乜嘢啊？美味鱼球嗰种嘅美味，令到中小学生一口咬落去，即刻刺激全身嘅神经，呀，令人为之一振，上课嘅时候都精神啲噶。 你啲社会渣子，食垃圾啱晒你哋啦。快啲同埋你个观音兵同我食垃圾啦！ 吓、 啊，维美同学佢话我系观音兵啊，你帮我闹佢啦！ 观音兵，唔系观音兵啦、啊，事实上啊，你系啊嘛，喂，你仲唔同我去排队？信唔信我唔睬你啦？ 吓、啊，唔好唔睬我啊！我即刻去排队啦，美美球，我嚟啦！ 哲雅同学啊！我咧食完嘢翻嚟嘅时候，我先至会教训你啊！你唔好走开啊！ 唐太宗在位23年，只用一个年号贞观。 Mm-hmm. 哇，美美鱼球实在太好味啦！星期三可以食够四粒，啊，真系超级无敌正正正啊！ 喂呀，边个话俾你食四粒噶？ 我个碗仲有三粒，咁我食咗一粒，食埋呢三粒，一加三咪四粒咯。诶，咁简单嘅数难到我嘅。 攞嚟呀，我要食埋你个三粒。 吓，我食咗一粒啫。 小江同学，你又系喜欢我嘅？如果你俾我食晒佢嘅话，有咩问题？ 唉，冇问题。阿威同学，攞埋你啲美味鱼球俾伟美同学食。哇！打我，喂，帮我头壳顶，搞错啊！ 你呀，矮又矮个人，仲要学人 bully 其他同学啊！你坐低啦，俾啲人打死你呀！你睇下嗰边有个同学打交咯。 伟美同学啊，其实咧，我哋读呢间性价比嘅中学咧咁差，啲老师又唔好，你点解会喺度读嘅？ 唉，你估我想嘅咩？爹哋话，如果我又转校啊，佢就会送我去美国读书噶啦。你知啦，我又唔识英文，去到美国嘅话，边度有嘢玩啦、啊？所以啊，我死都留喺呢度玩多几年先啊。 咁我哋班嗰个书虫哲也咧，佢好似好叻咁啊，运动又得啊，佢做咩要喺度读啊？ 佢爹哋啊，同我哋学校嘅校长啊，以前系同学嚟噶、啊，校长啊，一定要哲也喺呢一度读书啊，因为咧要代表学校啊参加校际嘅空手道、啊、比赛啊，好劲啊，次次都赢啊嘛，听讲话帮学校攞到好多资助啊，都系靠佢嘅啫。 佢个样实在太黑人憎啦，态度又嚣张、 啊， 等我教训下佢先。 啊 精子同卵子结合就会形成受精卵，进而发育为胚胎。 哲也、出来！我今日一定要好教训你啊！ 人类嘅精子状态就好似一只小蝌蚪，长约50至60微米，即系0.05至0.06毫米。 哎呀， 人类中最细小嘅细胞。 啊，你挂住嗰啲精子都唔理你，唔理我啊！ 我劝你最好就喺我面前消失，如果唔系，你会好后悔同埋好痛苦嘅、 出嚟受死啊！ 不得了啊！不得了啊！中五 B 班小将挑战空手道部黑带哲也同学啊！中五 B 班小将挑战空手道部黑带哲也同学啊！所以我哋学校暂停所有对外嘅比赛，暂停所有学习活动啊！ 咁，你学校女子排球队几时同我茂利高中打比赛啊？我要打败你哋，我要成为全港最出名、最有成就嘅学校。我要攞晒政府同埋私人企业嘅资助，跟住我以大家学费，我就会成为教育王国啦！ 川田校长，等我学校同学之间，即系咏春对空手道嘅比赛完咗之后咧、我先再接受你嘅挑战。你记住，我哋学校系全港甚至系全球首创咏春对空手道比赛嘅。嗱，喂，有飞埋啦，有飞埋啦！ 伟美同学，伟美同学，你要支持我啊！ 哇，喺夕阳嘅斜照之下，哲也同学佢赤裸上身喺海边嗰度跑步练气，佢专心致志嘅样子，原来系好迷人啊！太阳嘅余晖令到佢额上面嘅汗珠灯好似天上嘅星星咁样耀眼夺目。哎哟，好想为佢递上嗰对开嗰啲嗰张嗰啲大毛巾嚟引佢嘅额上嘅汗水啊！哲也同学，搞不得！ 哎呀，你做咩啊？拎我嚟嗰条黄冚冚嘅烂毛巾啦，你抹埋嚟做乜啫？ 呀，点解？点解会有只狗喺急喺度吠啊？喺度吓喺度笑，人哋咧专登攞嚟帮你抹汗噶。 我唔中意啊！你嗰条毛巾同你一样咁垃圾啊！一阵味，我想呕添啊！ 你知唔知啊？学校几多男同学都想攞我条毛巾啊！你太过不识抬举啦！ 咁啊，你攞你嗰条巾去帮你啲观音兵抹啦，都唔知咩筋嚟嘅，你 咪 阻住我练习啊，毛巾咯、 真系，哲也同学，其实你一定要打赢小刚， 点解你仲要咁努力去练习啊？唔通唔通你 唔通咩啊？ 唔通？ 咦呀，攞翻呢条筋走啊！我都唔知你讲乜。 唔通你为咗我？唔通你当我系你嘅人？啊！不得了啦，不得了啦！我同志雅同学相得堕入爱河，我哋已经堕入爱河啦。 不得了啊，不得了啊，五年 B 班卫美同空手道部黑大哲也同学拍拖啊。 我岂有此理啊，哲也同学，你实在太卑鄙了，竟然叫我长脚，我一定要打低你啊。小哥，你是不可以输的。 各位老板、赞助商、老师、各位同学、各位家长，性价比中学咏春对空手道终极对决正式开始，有请小刚同学。 校长、老师、各位同学、惠美同学，我会以正宗的咏春对付空手道的小子哲也同学。哲也，你在哪里啊？快点上来啊！ 是啊，成朝都唔见得哲也，到底佢去咗边度呢？ 哼，哲也呢个懦夫啊，竟然临阵退缩，我真系睇你唔起啊！快啲出嚟！ 惠美同学，你知唔知道哲也同学去咗边啊？ 校长，我都唔知佢去咗边噃。 哎呀，咁点算好啊？啲飞一早就卖晒啦， 哦， 网上直播权我都卖埋啦。 啊、 如果佢唔上嚟同小刚打，学校实要赔钱噶，点赔啊？ 赔咪赔咯，如果真系打，小刚实输噶。 唉，咁我都知道，所以我用学校啲钱买重住喺哲也身上咯。 哇，校长你点可以咁做噶？你是校长嚟噶噃。 惠美。我知错啦，我会改过嘅。不过都唔该你快啲揾翻阿哲也翻嚟先啦。 嗯，既然系咁，买埋今次，你下次先改过啦。哲也，你到底喺边度啊？ 红树林嘅名称源于红树科植物体内本身有大量嘅单宁，当单宁空气之中氧化咗，佢依附喺树干就呈红褐色，所以叫红树林 （Redwood Forest）。 老夫，原来你真系匿喺红树林啊？点解啊？你唔翻学校同小刚打，你系咪怕输？ 可唔可以唔好咁大声？呢度红树林，大家都需要瞓觉，你会骚扰红树林嘅生态环境噶。 我哋明明讲好噶嘛，今日要同小刚比赛，点解你失场啊？懦夫 coward， 净系想话俾你听，我唔去有我原因。仲有，小刚根本唔系我对手，佢会好痛苦噶。 你讲大话，你唔打又点知佢唔够你打啊？ 我只会同真正嘅高手进行最公平公正嘅比赛。仲有啊，下个月学校会接受牟利公益高中嘅挑战，举行全港学界女子排球淘汰赛，你会系队员之一。我都建议你唔好再挂住玩啦，好好练习，为学校、为你家族争光，加油啊！ 吓，你点知噶？ 因为我应承咗校长做女子排球队嘅教练啊嘛！ 哇，真噶、嗯，好嘢好嘢啊！我会认真练习噶，哲也同学，你要好好教我啊！ 嗯。 哲也同学，好多谢你答应承我唔参加你学校嗰场咁嘅乜鬼嘢咏春对空手道嘅闹剧，简直有损我身为本校校区教育委员会主席嘅身份啊！ 嗯，咁川田叔叔啊， 系 我爸爸公司嘅职务，你系咪会帮手解决噶？ 我答应过解决佢嘅债务，一定做得到。仲有，你下个月学校对我学校嘅女子排球比赛，你答应承我一定要全力以赴啊！ 嗯，我会 的。嗱，如果呢场比赛嘅赞助收入同埋门票收入都理想嘅，我会分啲俾你爸爸，帮佢解决经济困难。 分几多啊？ 四成、 六成得唔得？七成得唔得？ 五成、 九成得唔得？ 五成、 十成得唔得？惠美同学跑快啲啊！系咪冇食饭啊？ 哲也同学， 唔好叫我哲也，我而家你教练，叫我教练先生 ，Mr. Coach。 Mr. Coach， 你冇事啊嘛？反眼嘅？ 哎 人工呼吸啊？ 我唔识喎，人工呼吸，我一次过踩下得唔得？ 点算啊？ 快啲啦！ 我想我啊，哎呀，教练先生。 又要我跑嘅？点解要我跑嘅？话明女子排球啊，我冇气啦。 观音兵同学啊，你数下，我哋唔够女同学啊嘛，搵搵你顶住先咯，得唔得？ 咁 得唔得？ 得， 听唔到大声啲， 得， 再大声啲。 不过咁，万一俾对方知道我男扮女，会唔会唔好啊？ 对方已经知道啦，同意咗你落场添。你想唔想为美同学开心啊？ 想 就跑快啲啦。 好啦，借俾我跑。 教练先生， 咦，你咪晕咗咩？ 我醒翻啦。 哦、oh, ，OK。 你放心啦，我哋唔会再喺你口中成日所讲嘅垃圾嘅。 渣子， 小刚， 系。 哇，咁快又跑翻嚟嘅，我想话俾你知，我哋一定要努力啊！ 加班，加油，加班啫。 你加美同学努力加油， 打到对手有气冇尽头， 全力打败毛利高中， 群拉富勒冇阴功啊！ 各位家长、老师、同学，全港校际女子排球比赛现在开始。 喂，美同学啊，好惊啊，我成身出晒汗啊！ 小王同学啊，请你专心啲啦。 第一场比赛系性价比中学对牟利高中。 好呀， 喂，美同学， 系 努力啊！ 嗯， 拉翻件衫要跌落嚟，你一定得噶。加油！ 好惊啊！你咁样讲，系我会加油。 性价比，你哋收到啦！ 比赛正式开始。首先系对方大锤手开波，哇，劲啊劲啊劲啊！打去性价比嘅底线，好彩小降接到，佢将个波传俾维美， 去 扣杀，劲啊！性价比攞到发球权，加油啊！ 等我小刚俾啲威力你班衰人睇啦，我猜。 哇，小刚同学原来对波系咁有感觉嘅，佢真系好似人如其名，发挥钢炮嘅威力，射咗个波去对面，威力达到千二磅，系千二磅啊！对方竟然冇球员够胆接，1-0啦，系1-0啊！性价比中学攞到1分，努力加油，我哋以你为荣啊！ 维美、小刚，努力啊！你一定得噶！ 啊，努力， 加油！ 好，你哋打得咁认真，等我都认真啲，专业啲先。好，马上要开波啦！小刚埋到底线，攞住个波猜下猜下，维美，咦，维美响身后打手势俾小刚，似乎系战略交流。到底是什么意思呢？ 哎呀，快去开波啊，衰人！ 为什么啊？ 今天是星期三啊，又有美美鱼球买啊！ 是啊，一串美美鱼球加上一杯鲜榨椰子汁，简直是绝配啊！ 各位，如果我们性价比真的赢到牟利高中，我会请你吃美美鱼球的，大家努力一点，拜托了，麻烦 了。好，那等我发挥了，我猜！ 厉害，传说中的泰山压顶，好厉害，好厉害啊！唯美的鬼影变幻球，哇，还有离心毒擎，性价比好耶！ 唯美同学，恭喜你啊！ 是 你拉翻件衫啊！你终于赢到今次的比赛，还攞埋最有价值球员奖，恭喜你啊！ 多谢你啊，志友同学。You light up my life. Light up my life. You light up my life. 哦，一个音， 冇错，系你燃亮我嘅生命。 志雅同学，我都多谢你啊，系令我知道精冠之志系啲咩嚟噶。我真系多谢你啊！ 各位同学，我哋一齐努力，我哋要向嚟紧呢一个虎年全球学界排球贺岁杯进发。 加油！冲啊！ 红日光，斗 上，眼光万里长，细品法自强，做好汉，做个好汉子，背定要自强，热血男子，热血 多謝志亞同學同埋阿魏美龍， 好犀利！因為大家當年冇睇《青春火花》，就可能一完唔知道講緊咩啊，排球啊， 係啊， 類似係一啲嘅就以前我哋睇嘅嗰啲咁嘅配音嘅日本片集， 係 啊，嗰種咁嘅感覺係咪？ 係 啊，加油啊，加油啊，咁嗰啲咯。 喂，你拉翻又拉連線咯。 我會啊。 Okay, 好啊，多謝老師帶嚟呢個劇本。好，聽朝10點風騷發嚟，再嚟多謝大家。OK， 拜拜。